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放手快活人。 年初四接财神，好精神，我是小张张。 希望大家靓到晕啊！我就是小依依。 大家好，年初四继续祝福大家食极都唔肥，好事继续嚟。冇事冇事冇事，阿忠。话说我头先食咗个早餐，我有个嘴角就有啲 残留嘅嘢， 一嘢。好事繼續嚟，一嚟就噴咗落馬老師度。 太好啦，仲要噴落。 呢個叫分享，呢個叫分享， 呢個叫祝福向住佢嚟射。 係啊，年年有餘啊，冇錯，射住你啊，今年 年頭都有餘。 呢叫射射射射 咁樣， 係啊。 好， 初四亦都係情人節嘅前夕啊。 係 喎，我已經開始密密嘅情人節約會啦。 好啊， 時間統計得唔得㗎？ 同邊個啊？同邊個啊？ 我点知啫？ 你问问情人节约会，哦，系等你人哋拒绝你嘛？ 我边记得咁多啫？ 我都明嘅。 好啦，好啦， 年初四， 财神到， 老咗啲接下财神先啦。OK， 翻嚟我哋继续三小时嘅约会。 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音，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庆获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同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畅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所有冤侣花结并头，还望各位工友百业成就， 有成就， 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听只歌轻松下，包却恨愁。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麻烦晒你啦，塞咁多钱俾我使。 繼續繼續 就開心啦！琴日見到佢拎翻嚟嗰個袋塞到 滿 曬啊！ 滿咗而歸啊！今日一嚟到又即刻， 今年賺多啲， 會啊！多謝大家 都係，大家都係啊！ 大家揾多啲啊！ 咁啊，今日咧就係呢個公眾假期的最後一天啦，好多打工仔聽日就翻工噶啦嚇，咁啊亦都有啲行業咧唔開住嘅。我琴日咧就其實有少少感恩嘅，我車跪低咗喎。咁啊，點解我車跪低我都感恩咧？因為佢跪低嘅地方咧係一個比較方便嘅，就係我自己屋企嘅停車場，咁就唔喺街。你諗下個分別，如果你喺街上邊，忽然之間停喺個唔知咩地方，開唔翻咁樣。好啦，咁於是琴日咧就去搜羅一下咧，睇下嗰啲即係換電池，因為冇咗嘅電都壞咗啊嘛。嗰啲電池寶，你知唔知幾時先開翻？ 初十五。 差唔多啦，十幾先開翻，咁即係啲行業咧，新年咧真係好開心，放好耐假嘅。 咁最後點啊？ 最後咪有一個擺喺度先咯，係啊。如果街上就麻煩啦。 咁今日就自己搭車翻嚟。 佢揸第二架咯， 真 係 噶， 梁公子啊！ 你真係眼 不唔係啊！我呢嗰啲咩啊？嗰啲啊，社會低層嘅思維， 唔好意思，對唔住，對 唔 住， 唔好意思， 我哋兜緊底啊！ 不過都唔係 Michael 大佬嗰啲高 level。佢突破思维嘅，哎抵打，掌嘴 咁噏， 躺着埋仲 啦，咪 啦，唉，喂，讲下呢个新年啦，咁样，因为咧网上我见到咧，原来有个地方叫哈萨克啦，我都查下，咁样呢个地方系咁样嘅，佢咧就将龙年咧佢唔中意改咗，对于佢哋嚟讲咧，龙年咧系用另一个昆虫嚟代替， 昆虫啊， 动物或者动物啦吓， 蚯蚓、蝴蝶、 蛇啦， 唔系，系蜗牛嘅。其实我唔知佢点解拣蜗牛，即系可能唔知咧，佢有佢嘅原因啦。但系我觉得其实好多嘢可以拣啫，系咪？即系如果你话我想揾一样嘢摆落十二生肖嘅，即系 replace 咗其中一个，你会拣啲咩？ 猫。 猫系啦，系啦， 咪 at 啊， 系啊，系啊， 因为好多人中意猫， 我都系猫，不过熊猫，我中意拣 熊猫。 你知唔知越南系猫代替兔仔噶？系啊，佢哋冇兔年，系用猫嚟代替嘅。咁咯，所以拣猫啱。我会拣咩？我会拣麻鹰，因为我觉得麻鹰咧，即系有一种好红豆豆嘅感觉，同埋咧，经常喺天上面飞翔咧，系好正。 咁小强咧？ 你要揀咩？ 乌龟啊， 小强咯， 乌龟都几好啊， 长寿啊嘛，代表系啊， 四年寿啊嘛，记唔记得？ 我记得，乌龟真系几好。乌龟嗱，我唔中意好恶嗰啲 我都觉得系 乌龟，我中意嗰啲温顺嗰啲龟。 龟有恶嘅咩？ 都有 恶，鳄鱼都恶，其实系鳄鱼嘅 恶龟， 系啦，因为佢嘅头好似鳄鱼咁样嘅，食肉嘅。 系啊， 咦你都食肉噶？ 佢食好多添，佢唔食菜嘅，佢净系食肉嘅啫。 菜都有食， 少食。 佢恶男， 系搵嚟蚀牙啦啫。 我琴日中意睇你套恶女， 系咪啊？ 嗰个女主角系真系咁，咁奇貌不？ 系咪啊？你见到嗰个女主角，你 系 应该 你 讲 咩 系咯？ 系啊，系。咁你会拣咩？ 你冇歧视人哋啲样生得唔够靓啊？ 唔系啊， 你自己靓仔，你唔可以。 唔系咁嘅意思， 系咪先？我聽到之後好唔開心。 你估我準備起身走噶啦？ 你估你又開心？ 係咯，我準備起身走噶啦。 我哋即係討論緊個電影入邊個女主角啫。 但係呢啲好難卡死 燈㗎。 你又揾到咁樣嘅樣，又要識做戲，又要 fit 個 character， 其實 唔係。咁又咁樣講。通常啲演員接到啲咁嘅角色咧，因為佢特登要做一個其貌不揚嘅女人，咁可能化妝曬或者特登食肥啲自己。 你記唔記得嗰時個咩換面定假面女郎啊？嗰個女主角都係好醜樣，因為佢符合翻個漫畫噶嘛。嗯，你揀咩啊？ 頭先我講咗個，唔記得咗。 你冇講 熊貓， 熊 貓， 你話你要揀 熊 貓， 熊貓都幾可愛， 熊貓又可愛，又好似代表中國嘅一個吉祥物咁樣。 都系嘅。 如果我剔走咧，即系头先我哋加咗啦。如果要剔走，我剔走老鼠，因为我真系好憎老鼠。 我都系好， 其实系咯， 老鼠 啊，即系。 但系第一个嚟嘅，生肖第一个。 嗱，又咁讲， 娶亲嗱，琴日人哋 即系唔系讲咩，即系讲翻个故事起源。佢系因为洗横手，所以先系第一啫嘛。我记得 系啊， 洗横 佢坐咗个牛头嗰度啊嘛。 系啊，所以因为嗰冇咗猫啊嘛， 系啊，搞到猫冇咗啊嘛。佢特登唔叫佢起身噶，佢特登噶。 幼稚啦， 唔係啊，即係講翻個故事出嚟， 講翻個 故仔 啫，係咪 ？OK， 好 ，OK， 好啦。 咁不如咁啦，我哋又講下，即係聽日又就嚟呢個情人節啦， 好啊， 係咪啊？係啦，大家有冇啲咩準備啊？小羊羊， 我要準備啲乜嘢啊？ 我點知你啊？ 即 係情人唔係淨係一定係要你個女朋友嘅喎。 嗱，又咁講喎，過 幾 前嗰幾年嘅情人節咧，可能有疫情啦，我就係做運動咯。 自己一个做运去做 gym 啊，睇下戏啊咁样咯。 gym 都系一个 gym 都系一个几容易可以识到异性嘅一个地方，是但你就唔系你嗰只咯，应该系比较多人嘅你嗰啲系自己根本用个有个 call， 你就已经可以入去。 但系唔系 我成日见到都系得自己一个人嘅啫、 哦。因为点解咧？我去 gym 嘅时间可能比较夜，同埋、哦、我真系会，譬如我连三十晚我都有去做 gym 噶。咁点会大家拣啲时间做 gym？ 冇人噶系咪？ 冇咁 系咯，你应该拣嗰啲时间。 我都系拣呢啲时间。 系啊，我可能对唔住系起痰添，我谂住 应该嘅。 可能去都系去户外咯，我好中意。譬如可唔可以分享我琴日就都去咗户外啦，我带我妈咪周围行啦，我同佢讲话妈，不如我哋揽住棵树揽五分钟、我就即系揽同佢一齐揽住棵树， 树拥树拥啊嘛， 系啊，即系我中意呢啲感觉咯，我即系争啲除埋对鞋踩落啲草地度、我亦都呼吁，亦都建议大家年即系一年之计在于春，我哋一个开手嘅时候。多啲親近大自然，吸多啲靈氣。 好， 係啊。 情人節咧，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都諗住買嘢送俾你嘅情人啦，或者你嘅好朋友啊、你媽咪啊，諸如此類啦。琴日我睇到，我記得馬老師嗰次你話買隻戒指咧，俾個女仔啊，唔知係女朋友啦，唔啱戴喎。你記唔記？你記唔記得？你記唔記得？ 係 啊。喂，而家有啲新嘅設計，我唔知道算唔算新啦。但我覺得呢樣係幾好，係唔分 size 喎。戒指，因為佢個開口位咧係可以校嘅，咁即係話咧，你總之你覺得個款啱咧，你就可以買。咁我覺得呢樣嘢，起碼你唔使咁麻煩，自己去度幾多號圈、 你買咗幾多隻啊？ 十零隻， 如果你會笑嘅， 我因為我都係想問呢個問題，但係比你快過。 但係反而我想問，從女性嘅角度，我哋呢個 studio 得。唯一一位女性，通常嗰啲咧叫咩啊 ？Uni size 啊，都一個 size 嘅，係咪通常個設計都可能比較大眾化，唔係 tailor made？ 女仔會唔會覺得個個都可以戴？我唔中意，我中意 tailor made。 因為我會覺得，若果你買一隻戒指俾佢，我曾經有講過啦，送戒指唔好立亂送俾一啲女仔，因為我覺得嘅就係有某啲嘅認定你哋兩個之間嘅關係有啲咁上下嘅時候，你先至會送戒指俾佢嘅。雖然可能有啲人都會覺得未必係，咁但我會覺得嘅就係、如果你買一隻嘅就係即係擘開口嗰啲啊嘛，係咪？即係大細都得，呢一隻咯，我覺得好冇誠意㗎。 邊個送俾你嘅馬老師？即係擘開口。 自己咯。 自己買， 自己買俾自己咯，即係呢啲擘開口呢一隻，我會覺得係冇誠意咯，咁咯。 我隻額都係擘開口， 額咁唔同戒指 嘅。其實我唔中意呢啲嘅嚇，開口嘅呢啲額啊，或者係戒指也好，我覺得好危險啊， 即係好易跌， 好容易係啊，好容易會自己甩咗出嚟咯，係啊，咁所以就送戒指，我覺得若果係。你俾啲心思會好過你求其咯。如果求其就不如唔好送啦。 我知女仔要求高啲，但我就咁聽啊。Uni size 嘅其實好方便，我自己都 方便咯，只可以話方便咯。但係到底對佢中唔中意嗱？同埋你講得啱嘅，啲 size 都係比較普通啲咯。係啦，雖然佢 女仔嘅手指都係幼啲。 佢有一款咧，已經係寫咗一個我唔知咩意思嘅。嘅文字入住 F I O M A 咁樣，類似咁啦，類似啊。 你唔好痴心妄想啊。 原 F I O N A Fiona M A 類似 Fiona 送俾嫲嫲嘅唔通 Fiona 對唔住唔知 T 定 F 我而家唔係好記得。 Fiona 係五個字母嘅。 咁解讀呢個博士密碼就係 佢講 錯。你唔好痴心妄想。 好似系 T， 佢嘅解读意思。 Forget 啊，第一个 F 啊。 Forget 意思就系意大利文嘅我爱你咁解啊。不过我心谂，我哋又唔系意大利人，咁写个意大利文好似冇咩意思咁咯。系。 O K。 你哋会点啊？情人节？ 情人节。 O K。 系啊， 马老师啊。 系啊。 世界情报啊。 可以接受。 呢两日已经开始我嘅约会啦。 系点啊？做咗啲咩啊？讲啊，唔好笑啊， 抵死！ 又为 吓，你快讲啦， 继续讲， 你唔到， 唔系都冇噶啦，而家 系啊，系我都觉得 点解冇啊？ 老夫老妻 咁，老夫老妻都可以有老夫老妻庆祝方法噶嘛？ 咪就系唔庆祝咯， 系啊， 就 系 唔庆祝。嗱， 喺我嘅 字典里面， 我哋嘅呢一代面，我自己觉得，我成日都唔中意老夫老妻就，哎呀，都老夫老妻唔做，我都 其实 系种做法， 呢一种系最舒服嘅关系。其实有阵时咧，要谂乜嘢怕买错嘢又唔知点，系一种压力嚟噶。反为咧去到呢个时候，我中意送嗰日我咪送咯，唔送即系 唔使为因为日日 送。反为有时任何一日，我突然想买一样嘢俾佢咪买咯。 咁唔一定喺物质上咧，譬如可能会嗰日特登讲一啲你平时唔会讲嘅嘢，或者可能帮佢好简单 按个摩咁样，其实都系一种庆祝方法嚟。 任何时候都做得噶，其实呢啲。 同埋咧，你出去食餐饭都好贵嘅，咁 系同埋好多人。 对方一定话：，唉，算啦， 唔 好食 啦， 一样啫嘛。 但系你对方嘅咁讲啦，但系你做佢就会好开心噶。 我觉得其实咧又系咯，你唔可以话即系一足高扮晒一船人嘅。呢一个真系要睇你嘅对方系一个咩人系啦。你唔可以嘅就用呢一样。如果对方系一个好重仪式感嘅人，咁呢位你就真系要好好地去为佢安排一啲嘢啦。其实我觉得系咁样咯。 你 識咗幾耐啊？又或者係啱啱會唔會第一年啊？ 但有時 係 需要， 會唔會係第三十年嘅一齊啊？ 你有時你諗下個餐廳密質質咁樣樣，因為全場爆滿，個個啊背脊頂背脊。 咁但係點解場場都爆滿呢？點解密質質咧？所以咪就係每一個人佢哋慶祝情人節嘅方法都唔同咯，係 咪？個個都係咁樣坐喺度。 咁我都各有各大家嘅一啲諗法嘅， 仲要六點半， 咁咪夠啦！ 你又揀啲唔好咁密質質 嘅 咯， 時間 咯， 係啊，咁又冇， 哎呀， 你坐啲梳溜溜啊，梳框框嘅咯， 咁咪你揀錯地方啫， 你咁會唔會一支花仔咁樣都好，或者你接一支花送俾佢都會唔會啊？ 我覺得要嘅， 你曾經有冇去過呢啲啊？即 係有啦， 個個都會俾佢呢啲錢啊，係咪先？ 咁小心意嘅嘢，你會做過啲咩嘢啊？ 我。诶，讲过啦， 系咩？ 做啲咩？ 整个本书俾佢咯。 你啊，虽然今日初四唔准咁样， 唔系 我中意啊， 我忍咗佢几日噶啦，咁啊初四我仲唔咁样，我可以点样？ 初五我就复常噶啦， 而家复地啦，已经开始。 咁即系点啊？ 我整咗本书， 佢整咗本书， 佢好犀利啊！嗰本书 唔系讲听日啊，唔系讲旧史啊， 旧史 唔系即系佢旧史，佢做过呢啲咁样嘅嘢， 佢 即系而家 你 讲 听日啊，我想即系听日啊， 即系佢已经唔会再做啦，高潮已经过咗啦，佢以前中过啲嘢，佢意思系咁，而家回复平淡啦， 千帆 过 尽啦， 系 咪 啊？ 系啦，咩船都坐 过波啦，唔讲啦，过波啦，即系船都我有啲嘢讲噶， 哎呀，一阵翻嚟讲， 翻嚟讲。 Filled with love and you. Love. shining through. And every time that we, oh, I'm more in love with you. 10:29听你香港电台地头风骚快活人啊，19度气温，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近日每日有大约200内地团到港，是疫情前的大约三分之二。他又说，初二入境的内地旅客明显较初一多，认为烟花汇演等城市活动有助吸引旅客。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农历新年期间整体酒店入住率有超过90%，部分较平价的酒店都爆满。现时香港的主要吸引力仍然是食买玩，认为传统节庆活动包括烟花汇演、夜市、舞火龙等都能够吸引旅客来港。有宾馆业界代表说，农历新年期间宾馆入住率有90%至95.5%，同疫情前差不多，但是价钱是疫情前的大约70%，入住旅客大约70%是内地客。香港队对国际迈阿密表演赛主办单位早前宣布安排退回一半门票票价。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主办单位和消委会在事后一直商讨，主办单位有考虑会否举办另一场活动，或者送赠特别纪念品，但由于时间、成本等因素，主办单位最终认为退款的安排最直接、最能够安抚球迷情绪。他又说，若果有球迷遗失门票，应该保留电子交易记录，例如信用卡的记录等。他相信外地球迷都会得知退款安排，若果相关人士已经向消委会投诉，消委会会主动联络对方告知安排。房署和供应商合作研发，将一套以往只应用于室外的验收技术扩大至验收室内单位，大大节省时间成本。房署创新科技总监姚芬红表示，这套名为移动测绘系统，人员只要将测绘机套起身，再行入公屋单位，大约1至2分钟就可以扫描和全景拍摄，收集到的数据会制成虚拟立体模型，结合人工智能等技术，就可以掌握单位情况。以完成验收一层20个单位为例，现时只需30分钟左右，以往就要几个钟头。他说技术仍然在试验阶段，今个月会在鲤鱼门公屋地盘试用，通过验证先会应用。每部测绘机在扣除建造业议会的津贴后，大约需要20至30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展医生，展啊，展医生，展医生，你喺唔喺度啊？鸿飞，鸿飞。我哋揾到展医生， 展颜上山帮张大鹏治疗嘅时候，喺混乱之中跌咗入冰缝。大鹏点解大病都咁坚持要参与登山队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大肠癌系香港最常见嘅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嘅风险。 我哋应该点做啊？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下午1:00， 放手快活人。 哎，嗱。头先咧就讲到马老师咧就觉得吓老夫老妻咧就哎呀算啦唔好做咁多嘢、 嗯。 我嘅立场啊，我自己个人意见呀、 嗯。 如果我到时真系老夫老妻，我系绝对绝对唔可以容许对方讲话哎呀算啦乜乜乜乜啦，因为我觉得咧任何时候任何嘅阶段都一定要有翻个新鲜感喺度，先可以 sustain 到落去、嗯。我自己觉得，如果唔系咧，我因为我个人好怕闷嘅、 啊， 一闷咧我就想转其他嘢啊。呢、這个就系、是。嗰啲什么系啦，嗰啲咩7年之痒啊，几多年痕啊，嗰啲就系因为佢冇个新鲜，所以我绝对、嗯、绝对唔可以俾自己哎呀算啦，唔好搞咁多嘢，我唔中意呢啲，我听到就 你中意佢咩得？ 打咩？打咩？ 系咪？系咪？好啊，咁你讲一次，你认你自己庆祝情人节，你觉得好难忘嘅，或者你自己做咗啲咩嘢？ 或者你会觉得点样叫难忘？ 我哋又听好多啦，系咪？ 又真系嘅， 我 想讲 你啫。 嗱，我又真系咁讲。 嗯。 認識過幾個對象啦，但每一次咧都係喺情人節之前咧就會完，所以我到而家係未試過。 咁你自己檢討下啦。 過一個有情人嘅情人節嘅，真呢個真嘅，呢個真嘅。但係我想講， 一月一號開始， 人哋飛你啊！ 一月一號開始捱唔到二月， 唔係我想，唔係啊，2月13，不如一齊咯。夜晚即刻，哇咁嘅走嘅，唔係啊咁樣講。 咁你有冇檢討過啊？ 唔係，我覺得呢啲嗰啲叫咩啊？緣分嘅嘢。冇得咩？ 唔係啊！我覺得若果咧，佢專登要喺情人節之前同你分手，都有啲嘢。 唔係轉轉埋咯， 又唔係轉想，唔想同你喺埋一齊。 可能聖誕節咁已經完咗，咁你冇理由食12月完咗，即刻1月又揾翻個咁樣。 喂，但係小楊楊啊，我覺得咧唔好樣嘢話。缘分完就完，唔系未必将所有嘢怪晒缘分，你总会有啲原因去令到两个人分手。 我只系讲一句说话，我错， 你咁嘅态度咪衰？ 系啊， 你觉得 我错，你唔觉得我好诚意认 错？我认错又唔得嘅，唔系。但系我又想讲翻转头，我自己嘅庆祝方其实好简单啫，我都系好简单，但我系一个好重仪式感嘅。 冇庆祝过， 冇庆祝过， 你冇庆祝过情人节啊？ 冇，我头先咪讲咗咯，我未试过一个有情人嘅情人节，但系咁我有庆祝过有情人嘅生日啊，有情人嘅圣诞节呢都有。 咁啊，生日， 生日你会送啲咩俾佢？ 系啊，点过啊？ 或者我生日咯，记得我生日咯。對方會親手整個蛋糕送俾我咯， 哇，好好啫！咁你身邊嗰、那個 係 啊， 但我又想講嗱，如果調翻轉頭，頭先講翻馬老師，佢話老夫老妻乜乜，我覺得就算唔一定話去啲好高檔嘅餐廳啊，叽哩咔啦大龍鳳，真係好簡單。譬如可能聽日2月14日，大家都唔想咁即係咁熱鬧地過，想低調地過，其實哪怕係。落街拖住手行个公园、 嗯， 你接一支花送俾佢，或者写一张卡、嗯，或者录段音，录个拍段片俾佢，做翻你平时咁古灵精怪，其实已经好 sweet 啦。 佢费事谂啊，你明唔明啊？系啊， 或者写个 佢啲古灵精怪喺佢节目用晒， 咁样讲，譬如听日咁样都会有广播剧噶嘛，可能写一啲桥段系。insert 咗佢哋之前發生過嘅片段落去做，其實已經很好啦。 嗯， 呢啲我梗係有做過啦。 你估佢冇咩？但係都係咁，咁冇鬼嘥時間啦。唔係嗱，我贊成你咁樣講法嘅，因為我覺得其實有一次係好浪漫，但係唔係情人節。咁就係點樣呢？就係、是、喺外國，咁大家就喺一個公園，喺 High Park 嘅，我冇記錯，係、就係、是、行公園啫。咁、無端端係唔知點解嗰一下你覺得好羅曼蒂克，咁嗰陣時候仲係聽緊 Walkman 嘅，佢突然之間就係覺得有一首歌好好聽，佢就將自己嗰個 Walkman 嘅 headphone 擺落去你嘅耳仔度，佢話俾你聽嗰陣時候未有呢套嘢，咁樣都係 You're my everything 嗰啲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講先你咪唔好唱啊，頭先好浪漫嘅畫面。 系啊，咁跟住你系会喊噶咯，够噶啦，咁就即系喺一个咁嘅环境，佢突然之间听到一首歌嘅就跟住佢啊呢一首歌就系代表我对你嘅感觉， 系而家嘅男朋友， 而家嘅， 而家你唔使理边个啦， 喺外国喺外国嗰阵时候系啊。咁即係呢啲嘢，我就會覺得唔使錢噶嘛。 係啊， 但係你係覺得 你就好窩心，同埋你記到而家 timing 到啦，係咪啊？咁就夠噶啦，唔使用好多嘢。 冇錯，嗱，我唯一一次我都覺得幾浪漫。 你唔好補飛啦，而家 有講有講 有 講 有 講，又你想講你又唔俾人講。 就係坐巴士去到屯門某一個酒店嗰度食雪糕，跟住走啦。 係啊，食嚇食咩雪糕？ 食雪糕咯，嗰啲軟雪糕啊，係啊，幾。因為佢出邊 跟住兩個人食一個雪糕， 咪都好浪漫咯、 啊，係咪啊？得佢哋你舐舐啦， 舐完我又舐完， 跟住嗰啲係咪？我都諗到你衰嘢。 真係㗎！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ice cream， 佢喺度做乜嘢？間接接吻咁 樣，成啲咩啊？一齊咗㗎啦， 係咪啊？佢未㗎，應該未㗎，係嘛？ 即係死啦 ！B B， 我帶唔夠散紙，我只買咗一杯雪糕咋？ 你奶先， 你奶先。 點解你會諗？點會諗到啲舐？ 點解你會諗到啲咁嘅嘢㗎，馬老師？ 我乜都冇讲， 但系你例如你好嘢就系你估到佢买一杯雪糕，我估唔到， 你估到啦，我识咗佢好耐噶啦， 悭钱都系咁啦， 喂，翻嚟就系到 Michael 大佬你噶啦啩， 冇啦啩。 Come to me on the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好 ，How deep is your love 啊！送俾所有朋友们，预祝听日咧情人节快乐。 好紧要呢首。 好 ，Michael 大佬已经攞定纸同埋笔噶啦。 嗯， 我想抄低你嘅技巧啊。 系。 我头先咪话啦，我向来都系失败者嚟噶嘛。 唔紧要，头先都讲咗， 失 败 乃 成 功 之母。 冇错。 你唔好 逼。阿李丽蕊就话啦，只要你做过嘅嘢，我唔做就得噶啦。 好，我有一次好失败，我有一次好失败，我有一次好失败嘅，因为咧，我觉得咧。有啲嘢係要做出嚟嘅儀式感，我曾經都係一個儀式感嘅人嚟 ，OK？ 咁因為小楊楊律師話，喂，有啲嘢一定要做嘅咁樣。咁有時我唔記得係情人節啦，定係我生日啦，總之係有啲需要有少少儀式感嘅日子啦，咁樣。咁我同個女朋友啦去， 等我食爆谷先。 去食嘅， 呢有冇花生啊？ 呢啲嘢一定要食爆 谷啊！我哋就好似同你哋分享過，我講過噶。咁有一次，咁啊到咗夜，一路都佢冇乜特別表示啦。咁夜晚就去食飯，食飯嘅時候咧，我話：點解今日你後邊咩都冇做過咁樣嘅？我記得好似我生日，起碼都送張生日卡啦。 你講，你同佢講話乜都冇做過。 因為我覺得有啲嘢應該係要做咯。我又好似你咁樣。 識咗幾耐啊？你哋 都成年幾噶啦，其實拍緊拖噶啦。 咁可能人哋嗰啲咩， 我因為做咗你唔知啊。 咁佢當時係冇出聲，砰一聲起身出咗去咁咯。 啊， 係啊，即係喺餐廳食緊嘢， 其實出咗即刻買份禮物翻嚟。 跟住入翻到嚟咧，你會做咗咩咧？ 有扎花， 冚你一巴。 唔係，我覺得佢應該推架車入嚟，架車上面有蛋糕啦， 跟住 有禮物啦。 Surprise！ 今日你又想啦， 然後有個紙盒彈咗女仔出嚟， 跟住佢啪一聲擺低五張生日卡。跟住里边签咗个名，签咗个名，签话嗱，俾翻你嗱， 使乜咁晦气啊？ 呢一做咩张生日卡都系俾你噶？点解？ 总之你话要嘛，买五张，即你要啊嘛。 咩人嚟噶呢啲？ 系低五张生日卡，签晒名嗱，咁样。 喂，咪头点解你啲 俾佢名？ 永远都咁奇葩嘅， 好惊啊！你识啲乜嘢女仔啊？ 我咪静咗咯。系咪因为佢系一个好明显系发紧脾气嘅一啲，你要嘛嗱五张 系咪同一个？系咪你话系一个女性女强人嗰个商家啊？ 好再问啦， 咁即系 好 再 问两个字嘅。 其实佢讲嚟讲去嗰啲奇葩都系一嚟都系嗰个嚟噶， 一两个啦。 佢系咪有啲问题啊？咩？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请警恶惩奸啊！ 你有咩资格？ 我叫佢俾个名我咯。 你有咩资格？你自己都冇人哋同你告过情人节， 警 恶惩奸，你自己都有问题咯。 我要支持啊 ，Michael 嗱，我企你呢边噶。 唔系，我只系会觉得一样嘢，就系即系系咯， 唔系我都尝试同一个女性嘅角度去谂。嗱，我同我男朋友去食 你已经同你去食饭啦，系咪代表我已经同你庆祝紧啦？ 然后男仔问 你仲问， 你 点解你冇表示 啊？然后我就。突然間嗰下已經砰一聲著個火， 但 係 我又覺得好奇怪嘅。 買五張生 係啦，佢掉低嘅時候嘅話，我覺得如果係嘅話，如果以 Michael 嘅性格，應該係佢會再起身嘅。又似你 唔會，因為嗰個環境嗰間餐廳係外於餐廳， 就係一個餐廳嗰度熱吻啊嘛， 係跟住激烈嘅熱吻接吻。 就好似求埋呢个古仔咁啊， 咁都 OK 啊，我觉得系啊，我都好中意呢啲嘅。 所以你其实小杨有时咧， 强吻啦， 你 突然间壁咚， 有冇仪式感咧？睇翻你身边个人佢中唔中意咯，系咪先？因为两个人嘅世界嚟噶，唔系一个人世界，唔系 你。 你 依家仲有冇嬲啊？为咗唔张， 当然冇啦。 咁你讲唔张生日卡点啊？ 代埋去咯， 可以唔可以 摆喺个仓度啊？ 应该有， 应该都有嘅，系有五个签名。 唔系啊，你试下拆咗佢啊！仲有五张生日卡，我要送俾你。 阿马老师，你冇试过咩？即系呢啲咧，盛兴而来，但系对方好似都好冷待咁样。我有个朋友啊，我都讲过情人节啊，送只花俾个女朋友啦，个女朋友。咁跟住咧，織完之後咧，行咗一陣咧， 抌咗， 我可唔可以抌咗佢？咁樣啊，真事嚟噶。佢收尾分享俾我哋聽咯，搞錯啊！你個咩女朋友嚟噶？佢話覺得好靚啊，真係執花，即係個女仔覺得，所以 都不至於抌咗佢啫。 唔係，我明噶，因為有時女仔嘅角度咧，男朋友送一啲禮物俾佢，男朋友覺得好靚，但係個女朋友覺得好唔靚，個女朋友會好嬲喎。我覺得 情人節咧，如果你街上面咧，你見到啲人真係執花，你會唔會覺得咦咁靚？ 唔會喎，我覺得好 sweet 喎。 啱啊， 我都覺得係、嗯。 但有啲女仔覺得，咦咁肉酸。 不如就算一支我都 覺得靚。又講嗰只花包得好唔好嘅啫，即係靚。 唔關事，唔關事。一句講曬就係佢唔中意你。 係啊，以前尖東咪好興嘅，有個交合一支玫瑰嘅，我都覺得好靚嘅。即係 就算你喺山邊嗰度摘一朵花俾我嘅話，我都會。如果我中意你嘅話，其實你乜嘢都得㗎，啱唔啱啊？佢唔中意你嘅時候，佢就會用千百樣嘢話俾你孏啦，嘥錢啦， 我敏感啊， 係啦，之前嗰啲嘢 都 話 你。就開始對花敏感。 係啊，但曾經何時咧，就有一位嘅男士啊嚇，跟住。堪稱嘅其實都係花花公子嚟嘅，佢曾經同我講過，佢就係話其實咧，我覺得女仔一招就已經搞掂嘅，係 點 咧？ 估啊估啊估啊估啊！你俾多啲牽絲係關於啲咩 context？ 當如果大家有一啲意見不合嘅時候嘅話，做一樣嘢， 我知啊，你又我估 啦，kiss啦， 強吻， 冇錯， 逼動佢， 係啊，佢就話總之你啱唔啱都好，你唔好理，總之你就攬 你攬實佢， 跟住就。 佢发脾气你都咁样， 冇咗啦，系咁锡佢，系咁锡佢， 走啊走啊，你都继续揽住佢， 冇错，跟住佢就会欲拒还迎，跟住佢就会， 因为佢冇力啊，因为佢基于佢冇力嘅关 系，好似一嚿芝士咁样 融化咗， 咁我就已都系 心如止水， 唔系，我觉得佢讲得啱噶，女仔其实应该都系受呢一下。 首先呢一个方法个前提点系个男仔嘅体力要大过个女仔， 一定噶， 可能个女仔大力啲咧，唔知噶。 咁样，如果你都可以将佢，你都可以将佢融化嘅话，咁呢个就系你嘅爱嘅力量， 哇，犀利啊， 系咪啊？ So true, funny how it seems, always in time.But never in line for dreams. Head over heels, went toe to toe. This is the sound. 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要争取快乐，人嘅一生会经历好多事情，亦都会看透好多事情。人生一辈子就好似一套电影咁，每个人扮演住唔同嘅角色，经历住唔一样嘅人生。有啲人会教你成长，有啲人会令你睇清楚现实。他们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演绎自己的人生。不过不理命运怎样，始终要保持好的心态。风光有时，痛苦亦都是有时。 当人看透世事无常，就冇乜嘢可以唔放低嘅。世界上好多事情事与愿违，唔系我哋自己可以决定嘅。好多事情唔系你规划就可以按照你想要嘅发展。命运无常，我哋冇办法左右，只能接受。因为人永远都唔知道下一秒会发生咩事，冇边个可以敌得过命运嘅敲打。世事无常，难免起起落落。如果你继续耿耿于怀，亦都改变唔到啲乜嘢，最终只会令自己唔开心。看透人心难测，原谅人性凉薄。喺呢个世界上，人心系最难测嘅。人心变幻莫测，活喺呢个世界上，佢会因为各种环境改变自己嘅内心。当你试住看透人心，原谅人性，其实你会知道冇咩好计较。每一个人都会有缺点，时好时坏。每一个人佢嘅人生都要向前行嘅，过去无论好坏，终究系过去嘅，改变唔到啲乜嘢，只能够一直往前看。千祈唔好因为过去嘅人而伤怀，命运都系注定嘅。学会放低生活中嘅一切，即使系唔舍得，都要学会放下。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命运要行。人生过嘅系心情，生活活的系心态。你若恨，生活哪里都是爱；你若爱，生活哪里都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心态好可以解决人生 80% 嘅烦恼。心态有几好，活得就有几好。心大事就小，心小事就大。希望每一日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真正嘅快乐。 快乐是阳光普照的清晨，快乐是流水美妙的音韵，快乐其实分分钟把你等，只要你懂得点去找。快乐是寻找天际的星辰，快乐沙滩的族人，快乐其实边一位都有份，不管你是富或贫。朋友爱，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一张漫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因，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一张漫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 是如此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 早上十一点钟，翻嚟香港电台第六风骚快活人，就有树窿树碌，唔好行开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不开心，只需要森林那里找一棵树，将你的心事和个树窿讲，它就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今日我来到这里，好想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表哥，系。好啦，系啦， 仲要预祝大家咧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啊！ 听日就系情人节啦，哇！即系双喜临门啦，今日系年初四啦，咁啊，阿 Donald Matthew 咧，你派咗利是俾阿表哥未啊？表哥好小气喎，知唔知？ 系 开工利是啊， 我待住佢先，入边俾钱更加重要嘅，就一句祝福语，知足就常乐。送俾你嘅表弟， 有啊，都好多知足啊，系啊， 知足， 系啊，因为佢成日都中意嘅就系打边炉嘅，佢有好多知足， 佢有知足，仲有火腩喺个肚嗰度，系啊， 佢有男人嘅浪漫， 男人嘅浪漫 嘅火腩，咁 冇错啦，就系咁啦。 表弟你好好啊，有情趣啊，今日嘅主题咧关于情趣，点解你咁有情趣嘅咧？ 唔系啊，男人要识浪漫之外嘅话，我觉得男人亦都要识幽默感，同埋有情趣，冇情趣嘅男朋友真系，唉。 真系前世啦， 仲有啊！你嗰啲姊妹咧，都会戥嗰个女仔会屈闷。 系啊， 你男朋友 咁闷啊？ 系啊， 你试过啊？你试过啊？ 我试过有一个朋友咧，好黑面，冇人见佢笑过。 系， 男人嚟嘅，即系成日都咁样， 好古叔嘅， 好古叔。即系佢， 但系我想问，咁佢自己知唔知先啊？有啲人咧，佢 知啦。佢知， 唔係佢知唔知都冇乜所謂，係咪？但係人哋接收到嘅就係永遠見到你，你就係黑我黑面。係 啊，仲有佢有兩個小朋友，其實小朋友咧，我唔知點解又係學埋佢咧。 哎呀， 細路仔又 係咪我哋識㗎呢個人？ 一間新聞我聽下先。 我知你講邊個？ 你唔識佢嘅，但係佢真係咁樣樣咧。咁變咗有一次咧，即係我嘅身邊嘅人咧，就同嗰個女士，因為好姐妹嚟嘅，傾偈 閨蜜。 佢傾到喊 嚇，個女士傾到喊。 係啊， 因為佢積埋好多壓力。 係啊， 佢覺得同佢喺埋一齊好悶， 好丟臉啊。 哦， 係啊，佢話試過咧，佢爸爸。生日咧， 点咧？ 即系你都要开心心啊！ 佢哋食饭， 即系佢类似咁样，生日快乐啊！嗱，即系哇， 好语气嘅。 但系应该有人同佢倾下， 唔系冇办法，佢性格嚟， 佢啲脾性系咁 嘅，系啊，系啊，佢其实都系好人嚟嘅，只不过真系唔识笑啊，或者 冇幽默感。 但系咁样影响周遭人咧， 成个气场 唔开心，真系冇啦。 可能你有另外啲优点先吸引到佢女朋友、太太嫁俾佢 啦。我唔想发掘佢， 你唔想发掘系嘛？我好想发掘你哋嘅幽默感，好多考下你哋嘅幽默感先。好，有两条 IQ 题，睇下你估唔估到。 好啊， 咁咧就好啊，睇下你估唔估到。女仔咧需要饮啲咩咧，能够流露到佢嘅社交习惯。 饮啲乜嘢？ 系啦，好，第一个就系饮白酒嘅女仔咧，佢故事系特别多嘅。 嗯， 饮红酒嘅女仔咧，情人系特别多嘅。 嗯， 咁中意饮奶茶嘅女仔咧。闺蜜就特别多啦， 系 好啦，咁啊个女仔听完之后咧，就同个男朋友讲啦，啊好似讲得好有道理，咁我中意饮白开水，咁啊中意饮白开水嘅女仔饮咩多啊？ 饮咩多？ 系啦，有啲咩多啦？譬如白酒就故事多，红酒就情人多， 系 奶茶就係閨蜜多，咁中意飲白開水嘅女仔有咩多咧？ 去廁所多， 係啊，依啲唔成嘅，好嘢喎，難唔到你喎， 叮叮 覺得第一關，好啊，第二個呢個應該難啲嘅，我外甥都一次考我噶，聽完之後咧想火都嚟，佢就話啦，有咩嘢係三隻眼一隻腳嘅？ 三隻眼一隻腳， 三隻眼一隻腳， 估係啦啲咩嘢係三嗱，俾貼士啦，唔係紅綠燈，有啲咩嘢係三隻眼一隻腳？ 物件 嚟 㗎嘛？ 係動物啊，定係 街 嚟㗎？ 見到啊，定 係啊？ 叻㗎啦，係你冇用常理，你 唔係我知你要 喺邊度見到啊？ 喺邊度 見 到 啊？定邊度見到？ 你喺 因為我哋好想估到 啊，喺電影度見到。 喺電影裏邊， 電影估到啊？誒，電影度見到啊？三隻眼一隻腳 係咩？ 拍攝機啊 ？Camera。 唔系，诶、 欸， 就系、是、三只眼一只脚嘅怪兽啦。 呢个啲牵强， 呢个真系会火嘅， 真系真想打。 但系呢个好明显系细路仔俾大人估嘅，系啊，你永远估唔到佢哋谂啲咩思维。 咁有时就系幽默感就系咩啊？唔讲常理啊嘛，你认真变输了啦。如果你话太过认真咧，好难同人建立关系噶。咁啊，不如听听今日嘅听众嘅分享啦。 Donna Matthew 各位主持好，我同女朋友拍拖半年，我哋好鍾意大家㗎。有一次我哋拍拖互相分享大家嘅优点，我话俾佢听，我觉得呢佢好善良，好善解人意，同埋唔计较。佢就欣赏我够老实啦，孝顺啦，同埋俾你个安全感。不过言谈之间佢就话啊，如果你多份幽默感就好啦。唔知係咪因为我係做老师嘅关系呢，对住学生有时咧要板起块面同埋扮严肃。讲真啦，我都有啲同事试过话我目毒，虽然咧未去到古叔，佢哋啊仲叫我得闲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佢话听得多咧，个人都轻松开朗。各位主持，幽默感其实可唔可以后天培养噶？嚟紧咧就情人节啦，我真系好想准备一份礼物俾女朋友，希望佢可以好开心啊！我好头痛啊！你啲咩建议啊？ 听众嘅烦恼就系幽默感系咪可以培养嘅咧？ 但系首先我要赞一赞呢个男朋友先。 点解咧？ 首先佢有自知之明， 系。 第二样嘢佢想改善， 冇错。 第三个就系听日系情人节啦，你谂下，其实佢会感觉到头痛嘅。我觉得其实系啊，即系个女朋友已经应该要好好地咁样去欣赏呢一样嘢，佢已经 系 好幸福。 系啊，佢放在心里。 系啊， 女朋友赞佢咁多，少少间唔中话啊，其实都冇乜情绪可以提升就好啦。佢放在心里咯， 冇错。 佢 care 个女朋友咯。最难的是什么？我想去改善。 是啊。 不过Donna Matthew，我想问你也要教书的嘛。 是啊。 是做老师呢，其实是不是真的有那种叫做先天性的压力呢，是要严肃一点啊，好像刚才他说的，就是要不苟言笑，是不是真的、就是、会不会的？ 我代你答他、 啊、 你看他就知道。 没来正经 是吧？表哥是啊，没错，表哥就是老师、啊、你看他。 但是如果梁咪咪说他是正经我即刻反驳，给一个弹出来 跳的。我当然你来到风骚法就很风骚。喺課堂，我其實係指即係當你翻到你嘅工作環境，係咪入咗嗰個老師mode？ 我有證明，我琴日咧收到大學嗰啲 evaluation 話教啲 course 啦，啲學生俾翻 feedback， 佢大多數都係講話 Dr. Matthew。好幽默，上堂好轻松，我好 coherent 噶，就喺课堂又好，喺现实生活都 好耐之前嘅老师可能 就 好严肃 啲 嘅，而家唔会，好似朋友咁，啲校长都 系啊。最近睇到我校有个校长都接受访问，咁咧佢个名咧有个私字嘅，私人嘅私啦。咁佢系女仔嚟噶嘛？佢上当年咧喺间男校度教书咧，啲学生就整鬼估佢啦。呢个 miss 做班主任，入到班房，个老师好尴尬，点解咧？啲學生用佢個名個獅子咧，改咗啲古靈精怪嘅花名。你聽到個獅子，你即刻聯想啲咩花名啦？ 菇 少嘢，好嘢喎，要嘢喎， 喂，好配合喎，佢又女士， 佢冇啊。嗱，男仔中意打波咪斯朗拿度咯，喺嗰個年代咧咩，我和僵尸有個約會咯， 僵尸咯， 係 啊，一定係咁啊。 會考啊 ，HKCEE 咯，呢個獅子咯。 咁啊，老師就 冇得嬲啦，反應啊！ 咁佢望到之後，失去反應啦嘛。咁咧，佢就扮古叔扮嚴叔，就見到學生話：邊個死嘅？同我出嚟！咁 哇，好驚咯！ 有幾驚？ 班主任啊，慢慢出嚟啦。跟住啲學生好驚，跟住有老師話：你唔使驚，我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啊？喺白板度，你寫啲字太幽默啦！我都做過幾年啊。咁啊，的而且確咧，就算老師都好啦，如果多份幽默感咧，有一份親和力。 冇錯，冇錯，冇錯。 譬如有啲老師好有技巧嘅，用幽默感咧嚟做 classroom management 咯。就一課堂就咧咩都唔教，我先講個爛劇先。講完之後咧就話嗱，嚟緊都要教啲課書，大概譬如半個鐘，你哋乖，我教完嘅話咧，我送多個 IQ 題俾你。 哇！ 咁你好有技巧咯， 成個氣氛開心曬， 曬啊！所以哎，真係嘅，有一份幽默感咧，唔單止婚姻關係啦、拍拖啦，對學生都係好嘅方法。 但我又覺得咁樣，幽默感都要睇下由高低層次。 係啊。 有時你有冇發覺有啲嘴嚼嚼，以為自己好有幽默感嗰啲，其實周圍所有人都覺得你 黑人憎 啊！有冇呢啲咁嘅朋友？ 聲啦， 係佢心裏面想講啦，唔好再講。 所以你真係要識得拿捏㗎。係 啊，表哥，表哥，你話咧，你大學評理嗰啲咧，即係話你好有幽默感啊！我同阿 Joy 咧，可唔可以申請佢嚟一樓房？ 可以啊，你可揾得自信啊，唔介意嘅，你夜晚嚟上堂。 真係啊， 真係㗎，可以㗎。 哇，好玩喎！ 咁但係我想話咧。吊诡的地方就是有个研究调查发现人年纪越大我们幽默感和笑的能力是不断下滑的。 这是一个生理还是心理 的因素。 他说有个数据通常他有个研究说大概23岁左右你会经历一个幽默的断崖你在幽默感直线下。 即是23岁。 是啦。点解？ 即 系 插水式， 因为啱投入社会，系咪咧？ 输出嚟 遭遇到好多嗰啲现实嘅打击啊，搵工又可能又份工又唔系咁好啊，跟住翻到公司又俾老细闹啊，诸如此类会唔会？ 系啦，有工作关系咧，我哋唔可以犯错啦，啲要认真啦。我哋咁好彩咧，喺度做风骚快活人，我哋嘅幽默感反而就每日都有机会去 practice 去培养。但系啲工作咧就系不拘言笑嘅，要认真嘅，咁就辛苦。 咁断崖完之后，跟住点啊？会唔会又攀几岁？又可以攀升， 咁我又冇话攀升啦，就只话诶，大概23岁啦，我哋开始下滑。但系点翻转咧？你知四岁嘅小朋友咧，每一日平均笑几多次？ 我好多次， 咩都笑， 乜都笑， 都笑啊， 乜 都假假声。 我哋计过啊，大概有300次到啦， 一日 边一日笑300次，哇！你嗰啲。呼吸真係好好啦， 好開心， 好開心。 喂，細路仔基本上乜都笑， 乜都笑㗎。 你哋攞張紙咁樣，咁樣 自己跌， 同埋仲要一樣嘢就係大人一定係氹佢笑， 冇錯， 留意 一定係 笑啦，咁樣冇錯，所以係好開心。 我調翻轉話，大人咧，如果佢要笑300次咧，大概要。十个礼拜啦，如果你40岁系一个40岁嘅人咧，话通常咧话你要笑300次啊，你十个礼拜先笑到咁多次，咁你可想而知，哎呀，真系，原来 真系争好远， 你系争好远啊！ 咁样再大啲嘅数字有冇啊？即系40岁以上， 咁我又冇啲数据啊。不过我个感觉上都系嘅，即系年纪越大咧，好似能笑嘅能力咧，又好似慢慢减退。 原因系咩咧？呢个人越嚟越 认 真， 认真 系咪？认真 会唔会系佢即系咩都见过就唔系咁容易？ 系啊，我覺得係啊，譬如話睇電影，搞笑嗰啲電影全部都好笑。 我睇過曬啦， 唔係喎，所以我咪就係覺得咁樣講，你先要覺得容易笑咯。系你笑佢哋嗰啲嘢好幼稚嘛？ 咁你呢句好笑， 唔好笑嘅笑话系最好笑嘅， 系真系咁啊！人大咗系咧，见得多， 见得多。 同埋系咪因为人大咗咧？尤其是即系到中年咁样，佢会有好多身体上嘅小毛病啊，担心嘅儿孙嘅嘢啊，等等等等咧，会唔会即 系 问题更加多咧？ 即系人生不如意事十常 八 九，越多经历嘅话咧，都系艰难嘅。咁我哋一阵间下个环节可以再讲下就系幽默感对我哋有咩好处咧？啲研究发现， 我谂个人开心啲， 开心啲， 开心啲 啦。 有三方面嘅，嗱，一个咧就关于你嘅 physical。一個是關於 mental， 一個是關於 social well-being。先講身體咧，你試下估下咧，一個成日好開朗，成日笑咧。对我哋身体有咩好处？ 免疫力会好啲， 免疫力好啲啊， 冇咁容易病嘅。 系啊， 呢个系有研究嘅。 有啊，我哋口水边咧，原来咧都有一啲 chemical 嘅。原来咧就发现就系越开心开朗嘅人咧，成日讲话笑咧，就系佢会放出一种 chemical， 应该冇记住咧叫免疫球蛋白 A， 系同我哋免疫力有关嘅。 而家系咪可以饮佢啲口水啊？ 你识个男 ？Sorry， 我多放声。 你 谂 到？如果你卖嗰啲好幽默感嘅人嘅话咧，幽默大师卖口水。 啊，我抵过你好多、啊。 我封住咗啦，我封咗， 你封咗啦。你冇咁孤寒啦、啊，先生先生。好，仲有啲咩好处咧？俾你估下，当时除咗免疫力之外，仲有啲咩好处？ 即系 physical 嚟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 除咗咁样开心， 我知我 可以有嗰啲 抑郁症、 阿兹海默症啊嗰类。 呢个佢又冇讲啦，不过佢就话咧，对我哋身体个器官特别好咧，就系心脏啦。 哦， 你笑得多，血液循环咪好咯， 强心脏啊， 系啊，血压啊，你个 heart rate 啊，心跳啊，咁同埋咧痛楚咯，原来发觉咧就系你因为咁高咧，你有痛楚，你嘅 tolerance 能够承受咧， 忍受痛苦嘅能力 嘅喎，系啊，就算有痛咧，都容易啲改善过嚟嘅， 真系 痛嘅时候谂下啲开心嘢， 你咪我一拳睇下。 我唔捨得啊，表弟，你嘅對我咁好， 你俾我，你等我交俾你，我捨得，我捨得， 佢捨得係咪啊？我俾啲工具你先。 唔係你，如果你咁樣做咗嘅話，其實你係有後患嘅，你有後患 啊！ 千祈唔好有腰患。 咁 係 有小氣寶，今日加我名上去。新年流流第一本名就 佢有一本新嘅小氣寶， 龍年小氣寶，龍年小氣寶。同埋仲有一個好處啊，就係咧啱你啦，表弟，笑得多咧係可以幫你減肥嘅。 系咩？ 卡路里喎， 你一路喺度喐嘅，其實咧，你個橫膈膜咧都喺度喐緊嘅，其實你喺度做緊，係 啊， 震緊你個肚腩， 係啊。咩？佢嘅歡笑瑜伽咧，大笑瑜伽 啊，係啊，係啊， 冇錯，冇錯。 有啲人成班人企曬喺樹下就咔咔咔笑噶嘛。 我覺得真係有用嘅，因為我上過，係啊，初初嘅時候你會見到就一大班人，朝頭早天都未光，大家圍住手咁樣咧，總之就哈哈哈，有一個大笑嘅大師啦。跟住你佢就話係咪真係得㗎？唔知點解原來係會感染嘅。當你見到有一個人唔知為乜喺度笑嘅時候，你就覺得做乜嘢？ 最初你係笑佢， 笑 跟住自己 全部就會笑㗎啦。 係 啊。同埋你會出汗噶，你有冇諗過係？ 係啊，消耗啲 energy 啊， 真係噶，所以其實佢真係喐噶，會令到你嘅身體。 係啊，同埋有趣嘅地方就係咧，就係你係冇原因之下笑。但你笑笑下，發覺咧，你個 mood 又真係提升咗。係 嘅， 係 嘅。 唔係因為發生開心嘅嘢，我個 mood 提升就係因為我笑，我嘅情緒亦都上升咗。 啊，表哥呢樣嘢係真係有咁講嘅。佢話有時若果你唔開心嘅話咧，你都喺度扮笑，你嘅身體其實係唔知道、唔識得去識辨嘅，就係你係咪真笑定係假笑。總之冇錯，係啊。有時你係可以呃到佢嘅。如果你去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嘅話咧，佢就會覺得啊，佢而家好開心啊，佢就會釋放有一啲嘅就開心嘅荷爾 蒙 咧，會令到你嘅就係你會變翻開心嘅。其實你可以幫到自己嘅， 啊、 你不妨嘅就是你苦笑一下， 笑下笑下就開心噶啦。好啦，我哋笑下笑下咧，咁啊到達半嘅咯，一陣間咧聽完新聞報告，繼續翻翻嚟，我哋一齊幽默感。天晴同埋乾燥，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啊！初时啊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未来数天有阳光，日间天气温暖，而家系20度，相对湿度58%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数据生效。我哋有 Leslie 张国荣。 昨夜他穿着黑色袜进我梦，梦中音乐可冲动，他扭出火花对我说话，我这晚热辣辣。你这晚热辣辣，趁节拍热辣辣，拥抱我失起舞吧。他的嘴巴低呼好吗，跳吗？他是身心不懂招架。梦境之内，我喝着他的酒，让黑丝袜抱于手。这晚热辣辣，你这晚热辣辣，趁节拍热辣辣，拥抱我身起舞吧。他的嘴巴低呼好吗，甜吗？他使身心不懂招架。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近日每日有大约200内地团到港，是疫情前的大约三分之二。他说初二入境的内地旅客明显较初一多，认为烟花汇演等盛事活动有助吸引旅客。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农历新年期间整体酒店入住率有超过90%，部分较平价的酒店都爆满。现时香港的主要吸引力仍然是食买玩，认为传统节庆活动包括烟花汇演、夜市、舞火龙等都能够吸引旅客来港。有宾馆业界代表说，农历新年期间宾馆入住率有90%至95.5%，跟疫情前差不多，但价钱是疫情前的大约7折，入住旅客大约70%是内地客。首阶段禁用即弃塑胶餐具和产品，4月22日开始实施。有经营两餸饭食肆的负责人说，正寻找合适的物料替代，但是忧虑成本上升，增加经营压力。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不少食肆都知道即将推行的首阶段即弃塑胶餐具和产品管制，并正比较不同供应商的替代产品价钱。不过黄家和认为经营成本上升是一大难关，特别是三年疫情令大部分食肆都没有盈利，各样餐具的成本增加都加重小型食肆的经营压力。环保署助理署长郑健接受本台专访时说，现时非塑胶外卖餐具的价钱和一般塑胶餐具相差不远，他举例指胶叉平均大约每件2毫，而木叉平均大约每件2.5毫，相信随着替代品的供应越来越多，价钱将进一步回落。香港队对国际迈阿密表演赛主办单位早前宣布安排退回一半门票票价。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主办单位和消委会在事件后一直商讨，主办单位有考虑会否举办另一场活动或者送赠特别纪念品，但是由于时间、成本等因素，主办单位最终认为退款的安排最直接、最能够安抚球迷情绪。他又说，若果有球迷遗失门票，应该保留电子交易记录，例如信用卡的记录等，他相信外地球迷都会知道退款安排。若果相关人士已经向消委会投诉，消委会会主动联络对方告知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和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封路措施啦。今日香港大球场咧有足球比赛，咁大约喺晏昼两点半开始，加路连山道、希慎道、湾仔方向同埋利源山道咧系会因应实际情况而封闭部分路段、部分行车线。揸车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而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另外为了配合香港许愿节介乎牌楼和林村乡公所的一段林村乡公所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警方会视乎现场情况实施临时交通安排。九巴 63R 是会提供来往大埔墟站和林村许愿树，小巴 25K 亦都会提供来往太和站和林村许愿树的特别班次。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机场、东区走廊维园道落桥方向中环、龙翔道虎山道桥底方向观塘、二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搞坏、凶残，警察在明，凶手在暗，刑警队长与同袍坚守使命，斗智斗勇，合不单身，誓要将凶手缉拿归案。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2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几硬唔剔嘢。 我系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系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系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丰收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年龄一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应该残存中，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从前世界天真得多，难漫似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之中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情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对满一解，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都会，换你的心再不需要悔，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受尽惊慌不安骚扰，我曾见你自在的笑，但有人会陪你花一千亿个通宵，同在进退，到死同在进退。 想跟你同在跌宕。谁人像你极可贵，换取一切我都可。麻烦请交予我，如凡请不怕多，别再等一天你彷徨一个。别要紧，即使你迷途失踪，就抱紧只因爱而来的我，当是你等于我。 徐龙，徐龙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情人节快乐，听日开开心心 啊！咁啊，今日讲开心心嘅幽默感， 正啊！ 咁啊，第二个部分咧就讲话啊，关于幽默感对我哋咩好处？第二个范畴咧就系我哋嘅心理健康 mentally。咁你入边考下你哋啦，你试下估下，越幽默感嘅人咧，对我哋嘅心理健康就唔系身体健康啦，对我哋心理健康有咩好处咧？ 梗系好啦， 乐观啲咯，睇开，睇得开啲， 积极啲咯， 好快可以摆低啲唔开心嘢啦。 系啦，遇到困难嘅时候咧，懂得点样化险为夷，转危为机。 哇，有冇咁劲啊？ 咁劲 有啊， 好似 挥 春咁。 如果捉人向化险为夷， 唔系有单嘢搞唔掂就系咁啊！ 真系有噶喎，譬如阿洛舒华，新你家知边个啦？ 知道大只佬 啊嘛，之前喺加州咧系做从政噶，有一次出现一个好尴尬场面，就系当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有个反对佢嘅人咧，成只鸡蛋一抛落件衫度西装度， 污糟咗， 但系现场直播噶。好啦，你系阿洛舒华，新你家，你可以点样讲？个记者问你，因为你件衫俾人反对啊，整到污糟晒，好尴尬。 佢请我食早餐啫。 啊，你真系叻啦！佢话：This guy, you owe me bacon。你得只蛋，你仲争我啊 ？bacon 啊，烟肉啊，呢个咪就可以将化危为机啦，呢个好处咧。緊張嘅氣氛變得輕鬆啲啦。 咪從政嘅人士更加需要有一份嘅幽默感。 幽默感好緊要， 因為呢一個係佢你俾人哋即係一個嘅印象嚟嘅，係咪？如果唔係嘅話，你喺呢啲咁嘅位置，你發脾氣。 系啦，所以就啊，对我哋嘅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有咩好处咧？就系越幽默嘅人咧，系越有创意 嘅。系嘅， 系啊，佢谂嘢咧系多啲天马行空啦，多啲 ideas 啦，多啲创意啦。所以你见到从事一啲演艺界嘅工作嘅人咧，通常都有一份幽默感都系好嘅。好啦，咁第三个范畴咧就是 social well-being 啦，社交方面咧有啲咩好处啊？ 多啲朋友咯， 系啊， 系啦，受欢迎啲啦。见到在座三位就知道你哋嘅 life of the party 派对。有你喺度咧，就 带嚟好多笑声啊！ 都系嘅，但系亦都会带嚟有一啲唔系咁好嘅，就系如果当你去一啲 party 也好，或者系一啲即系好多人嘅地方，你突然之间你唔出声咧，啲人会觉得有病。 系啊，做咩唔出声？我就话你做咩唔出声？ 有啊， 有谂完即系攰啊嘛， 因为你平时唔系咁嘅， 同埋佢哋 expect 你嚟到嘅话咧，系个 嘢制造气氛 嚟噶，即系大家都望住你入嚟嘅时候嘅话，你俾啲咩我？你冇喎，咁你今日咪有病？ 搞错啊！ 你做自己应该做嘅嘢， 系啊， 好痛苦。 我都明白啦，都试过，点解唔讲嘢你病咗？ 系冇错。 咁啊，仲有啲咩咧？有咩好处？亲和力咯， 亲和力啦，系啦。我觉得做嘢都方便好多嘅，系啊，因为你个人俾人哋有一种开心嘅感觉咧，争好远嘅。 咁男女拍拖就系女仔始终觉得，如果男性咧有份幽默感咧， 哇， 真系吸引啲嘅。情愿你冇钱，最紧要你把口衰，同埋开宽皮。 真系，咁我应该好受欢迎 啊！系啊， 两样中晒， 又有钱又懂得氹人开心，你冇得输啊！表弟，一阵我带我睇一睇呢个 码头，我觉得你我啲劲敌啊！ 但我觉得佢系唯一一个嘅，就系又有钱又有幽默感，但系冇乜女朋友。 表哥，幫我認住 佢。 佢誤解你啫，佢誤解你啫，誤解誤解。 即係你做男朋友咧，好似有一種咧職責咧，要氹女朋友開心咁咯，嚇！即係有時 咪肯定要氹啦。你中意一個人，你真係想佢開心 嘅。嗱，我覺得就咁樣嘅，即係其實你唔好成日都喺度講緊話呢一樣嘢嘅話，係俾個男仔嘅。其實個女仔如果有幽默感嘅話，個男仔都 好 開心㗎。咁點解要成個角色一個就係話係要個男朋友氹個女仔啫？個女仔佢都可以倒翻轉嘅，幫佢氹 佢，係、嗯、為咗大家之間嘅關係好啲啫。 總之邊個有諗到啲開心？ 應該係話呢一個關係裡面嘅話有多啲幽默感，喺呢個關係裡面有多啲幽默感嘅話、嗯，就大家都開心。 冇錯， 就係男嘅女都可以有幽默感嘅。 Exactly， 係啊，我唔知你印象中感覺真係、 嗯， 你覺得男仔整體上係幽默感高啲啊，定係女仔咧？ 女仔， 男仔、 嗯、有啲 女仔， 女仔 係啊，女仔如果幽默感唔夠高嘅話，應該都飛曬㗎啦。 係咩？ 係啊，即係其實如果女仔啊，如果你個幽默感唔高嘅話，有好多時候話你未必忍受到好多嘢，係、 嗯、 嘛、 嗯？ 如果你一笑置之，你能夠有好多嘢嘅話，你放輕鬆嘅話，你反而嘅就係可以再長久啲，繼續 你 嘅關係。你明唔明我嘅意思啊？係啊， 咁你咁樣講就話啊，其實咧就點樣培養幽默感咧？其實又真係可以學翻嚟嘅。 係咩？點樣學、啊？ 可以啊、嗯，譬如你生活當中你會識得咩啊？啲人好幽默，你會諗起邊個？其實可以模仿嘅。 嗯， 你會即刻諗起啲咩咧？譬如你睇電影又好，電視生活當中，喺、 嗯、 我心目中咧有一個咧啊，幽默得嚟咧都好優雅嘅、嗯，就係、是、蕭芳芳啦、 嗯。 有一次咧，我喺大學咧呢個分享，咁、 嗯、 我就有個完咗個分享啦。啲聽眾就問啦、啊：我想問蕭芳芳，你覺得健康重唔重要啊？咁、 嗯、 你通常就答啊，因為健康嘅重要啦。咁啊答完啦，嗯、但佢好好啊，即係講一堆嘢之後翻嚟就答咗個問題啦。 嗯 佢就除咗佢即除咗就直接帶你健康定唔健康咧？佢話我細個嘅時候咧，隔離屋咧住咗個男仔，咁啊每次咧出去游水嘅時候咧，呢個男嘅鄰居就問我啦：，喂，嗰、那個女仔咧穿件比肩嚟嘅泳衣，即係顏色邊只靚啲啊？好啦，幾十年之後佢撞翻呢個鄰居，呢家見到面嘅時候，呢、這個男仔就問佢。你最近屙嗰啲嘢咧係咩顏色啊？咁你話健康重唔重要啦？ 講嘅嘢唔同咗 係咪？係啊，但係我覺得哎呀，你見到仔好有幽默感喎，轉個彎嚟答你個問題。 但係表哥，我想講一樣嘢嘅就係，其實幽默感咧都有唔同嘅層次。 係啊， 如果頭先你所講嘅幽默感嘅話，你有一個偶像，你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去效法佢，係咪？咁我喜歡嘅嗰種幽默感嘅咧，係帶有一啲尖酸刻薄嘅， 抵死啲嘅， 抵死啲嘅， 有㗎， 真 係 有得啱。幽默感分好多層次， 種類 有啲低俗嘅、低俗我又覺得唔 係嘅。 呢啲咪就係多數係啲閨蜜嗰啲就，哎呀，佢成日覺得自己好好笑，你一啲都唔好笑，就係呢一隻咯，係咪？但係你有時你幽默感咗一啲嘢，你係哇講咗嘅話，你都會發覺哇，係佢真係。講翻轉頭嘅喎，咁、樣，因為其實如果你話我有一個偶像嘅話，我會覺得係馬克吐温咯，係、啊，佢都會有呢一種咁嘅幽默感噶嘛、因為其實有一次講緊有一個故仔，就是、馬克吐温同埋有一個嘅女士，咁跟住大家咧就喺一個酒會嗰度咧見面，咁跟住咧就個女士同佢講就話啊，馬克吐温先生見到你嘅話咧，我真係唔能夠讚你話你真係生得個樣有幾咁好。咁啊，住馬克吐温咧就同佢講，佢就話唔緊要啊，其實都冇乜所謂啊。如果係嘅話，你好似我咁樣啊，跟住阿馬克吐温就讚佢，佢就話啊，呢位女士你真係漂亮啦。咁即係個女士就講翻嘅就話，但係我唔可以將呢一句説話就讚翻你咯。跟住馬克吐温就同佢就講，佢就話其實都唔緊要啊，你好似我咁樣講大話咪得啦。 好有類似啊！ 即刻好勁啊！ 即係反翻轉頭， 反翻轉頭， 啄佢一下， 以你嘅説話嚟去踢翻你一腳。即係我覺得我係中意呢一類型咁樣嘅嘢咯。係啊， 緊急彎轉， 係啊， 鬧咗人都好似冇鬧人咁樣。 係啦，優利一物啦，呢個係啦。雖然有少少 aggressive 嘅，但 aggressive 咧就係無傷大雅，亦都令佢叮一聲啊！你咁樣講其實都唔係幾好。 我覺得係保護自己， 都係保護自己啦。 唔好咁巴閉啊！嗱，你 係啊，因為我讚你係咪 啊？ 你又要咁樣踩翻我，即係我同佢講大話咪攞。 五動中類嘅幽默有啲係比較帶啲攻擊性，但係又抵死嘅；有啲就係自己踩自己啦，先優自己幽默啦。有啲係好親和力嘅喎。啊，講完之後咧，大家又開心，我又開心，係善意啦。有一種咧係。我講個笑話咧，其實唔係其他人開心，係我自己開心就得㗎啦。你有試過？ 例如 咧，唔係有啲人以為自己講啲笑話好好笑㗎。 你咯， 一啲好好笑啊！我知啊，係啊，我成日都係咁啊。 但你會有時就係即係你講人， 即 係兜自己嘅物嘅咋？ 係 有冇試過啊？我成日都每次講衰嘢咧，我屋企人咧，我屋企人咧，朋友話咧，喂，你又諗住講衰嘢，我你點知嘅？因為咧，你當每次講衰嘢之前咧，你個身體會顫動，跟住咧，跟住你眼神咧，你個嘴角向上喐， 出賣咗你， 真係知嘅喎。我冇講出嚟，心入面自己會笑，佢知道你，哎，你又講衰嘢啊！我成日太過去旅行，明明坐前面座啊嘛，我家姐坐後邊，跟住落嚟，你咪諗衰嘢啊？哦，你唔知嘅，你有啲望出窗口嘅時候咧，見到身體喺度不斷喺度顫動 嗰啲衰嘢。 你嘅衰嘢係 身體完全 邊一方面啊？ 人哦，係啊，即係諗起整鬼古人嘅嘢啦，衰嘢啦， 開心嘅嘢，開心，最緊要自己開心。 咁我哋可以點樣培養我哋嘅幽默感咧？如果真係自問，因為呢一位嘅聽眾佢覺得自己係冇啊嘛。 模仿啦，觀察啦，同埋圍繞多啲周圍身邊比較 開心嘅人， 開心嘅係有感染力嘅。你不知不覺咧，你感染咗嘅喎。係啦，我記得你好耐以前，我讀書嘅時候係聽你嘅節目，唔係出賣你哋啊！有一隻冬天嚟，記得唔知你講緊你一個同事喎。咁我唔講邊個同事啦。 即係我哋嘅節目。 係啦，你就啊記得鋭鋭講嘅，哦條脷好長㗎，長到要揼地啊！跟住咪講咗仲低聲就話條脷長到揼地咧，可以發翻上嚟條頸度去當頸巾。 到而家都記得。 我記得點解咁有創意？ 好核突， 幾十年喺度，好濕喎！我有樣細影像喎，我一世難忘呢個小刻。 所以有時幽默感咧，就係誇張咗好多嘢咧，即係嗰個效果咧就好得意嘅。係 啦，同埋培養翻份童真啦。有時就係我哋大個咗，話點解冇咁容易開心幽默感咧？就係我哋叫翻赤子之心咯。係 啊，係太認真啦， 太認真啦。小朋友就係冇份拘謹啦，能夠活在當下嘅，諗到乜就好暢懷。有時無傷大嘅就唔使俾啲關死。同埋有個 practice 就是你哋有時生活有時收到 email 又好 ，WhatsApp 係咪都有啲譬如搞笑嘅笑話啊啲相嘅，我會儲埋嘅喎， 我會 嘅， 我都會 開個 album 啊 ，send 俾自己 咯，得閒嘅時候包括 photo album 咧，就係得閒攞嚟睇下咧，就真係開心啲， 真係 咁，攞嚟同人分享嘅喎，係啊，咁呢個做法啦，咁你哋咧有啲咩方法可以幫自己？保持份幽默感，我覺得哇！你個節目長做長有，每日都咁多開心嘅嘢，你哋真係大師嚟噶嘛？你嘅幽默感係點樣去 nurture 或者點樣培養嘅咧？每一日有啲咩技巧啊？ 你講先， 笑自己啦。 有時咧睇好多電影咧，裏邊咧嗰啲唔知點解睇第幾多次咧，你都覺得幾好笑。雖然你知道佢下一個笑位咧，即係好似可能先話齋咧，笑咧真係會感染，即係你會覺得裏邊嗰啲無論係抵死又好、幽默又好，或者係甚至啲爛 gag 都好啦，係真係幾開心。咁睇得多呢啲咧，經常會有一種開心嘅嗰種叫做化學作用咧，腦海裏邊幾好。即係當你唔開心嘅時候，你諗翻嗰啲劇情，你又會笑。好似你諗翻頭先阿 Sarah 講嗰條 力上嚟，可以做頸巾。 即系好似储埋一啲开心药咁样喺个脑海里边，储 钱咁 样咯。 我自己觉得咧呢样嘢系我唔识教人啊，因为我觉得呢一种系天生嘅，我自己嚟讲啊吓。咁但系我会觉得嘅就系真系正如咧，就系你要保持一份赤子之心。有时你扮下细路 啊，系扮细路， 扮细路，系啊，扮细路声啊，又或者佢就扮佢哋做嘅嘢。系啊，咁样嘅话，我觉得嘅就系你会唔会忘记嘅就系你自己嘅本质系呢一种咁嘅嘢嘅时候嘅话，你就能够保持到幽默感，好难向外求嘅有时啲嘢。 我自己咧，我就中意有时写片段人间嗰啲广播剧咧。如果我写嗰啲搞笑咧，譬如话我遇咗阿睿做或者阿梁咪咪做， 喺个脑里边谂埋， 我会觉得好笑。我写 会就会觉得 好笑啊， 真系会 系啊，即系我遇咗佢哋会点讲啊，同埋。系啦，我觉得好玩嘅。 佢嘅影像啦，讲嘅时候有啲咩笑位啦，你开心。咁啊，生活当中除咗储埋啲笑嘅笑话啦 ，IQ 题咯。点知啲学生咧最中意老师几样嘢？课堂咧除咗教书之外咧，就系讲 IQ 题，讲笑话，讲你自己私人生活好 juicy 嗰啲，讲鬼故同埋魔术，冇得输啊！你发觉咦呢啲嘢都共通点就 系， 真系有感染力，开心 嘅。因为到最终你所有嘅嘢嘅话咧，如出一辙嘅，就到最后尾嘅时候，大家都系哈哈哈 笑， 就 系 笑 啦， 系啊， 所以笑系能医百病嘅。 好啦，最后一条问题，我都想问一问阿表哥，因为听日就系情人节， 系 啦，有啲咩礼物可以送俾你自己嘅另外一半？ 咁啊，又要同幽默感有关。我记得有一次去日本旅行嘅时候咧，见到个卡通人物啦，好得意嘅。就是你跟他讲一句嘢咧，佢录低咗，照讲，佢身体会喐动嘅。 有 有，你见过啦？ 我都有买过，我嗰度系花嚟嘅。 我嗰个卡通人物，我咧买翻嚟咧，有一次整蛊人咯，整蛊朋友咧就系我摆落洗手间度，因为咧佢讲完之后咧， 冲水池啫。 唔係，係佢有兩個function嘅，一個就係你錄低之後咧，佢會即刻講翻啦；另一個function咧就係你自己錄低咗佢，然後你嘅手機一撳咧，佢會講翻出嚟。咁跟住佢就會試咗嘅時候咧，呢個公仔繼續冇嘢喎嘛。佢去洗手間嘅時候，突然間聽到話：去洗手間唔好玩手機，玩完之後記得洗手。吓死佢啊！咁啊，嗰啲生活嘅情趣都系可以， 呢啲几曳嘅， 系啊，好贪玩嘅。 但系你中唔中意收到呢啲礼物咧？ 几得意啊！ 我都一半嗬，一半一半，系 冇用，真系 冇用嘅， 系啊，真系冇用 噶，刹那开心， 出年就抌噶啦，其实 嘥钱，有啲嘥钱， 呢啲好 practical 喎。 唔系，我觉得呢啲真系啊，譬如话有啲你举例嗰啲 T 恤啊，有啲一两句古灵精怪，我又觉得冇意思。 嗰啲我觉得反而会中意。 点解咧？即系古灵精怪。即係可能裝啊， 唔係啊，就係得意嘅話，嗰啲係咪可能係錫我咁樣？即係一啲先有嗰啲咁嘅嘢。係 啊，物依家都有啊， 係啊，物啲 物都有啊， 有啲得意法㗎，啲物會 唔係有啲可能鬧人嗰啲句語 咯， 我覺得冇。 你唔係好中意？ 有啲物咧，有啲磁石㗎，即係左物同右物咧會嘈聲咁吸住。 哦，係咩？ 係啊，而家啲細路仔 咁啊，行街會唔會咁樣夾住都得㗎？ 唔知道，我冇買。 咁咪好咯。 咁你 会抹腿啊？ 唔会劈腿。 咁你有冇啲咩收过开心嘅礼物啊？有份幽默咁收只会心微笑嘅，会即刻谂起咩咧？ 会心微笑。 我记得以前试过咧，细路仔会送，不过咧呢个咧都唔系咁好嘅，就系咧佢嗰个好似花生咁嘅，嗰个罐系成个花生咁样嘅，但一拧开咧有条蛇弹出嚟，我哋整 嗰啲千年噶啦， 系啊，仲好耐以前啊，系啊，辛苦。 剛才我哋嘅節目咧就係一個 IQ 題開始啦，最尾咧都用 IQ 題做一個結尾喎。 好， 我想問下大家點解中國情人節要喺七月嘅？但西方就係二月十四聽日啦，但係所以中國咧情人節咧喺七月喎，七夕點解？ 七夕因為近遇難節， 把關唔關事噶？ 關事啊，因為情人節係七月。鬼话连篇系特别多噶嘛？ 鬼话连篇 呢个唔得。 我哋最尾送呢首歌俾阿听众咧。 好嘅， 呢首歌咧就系爱是这样甜，希望啊听众同埋佢女朋友咧就日日鬼话连篇，日日都咁开心快乐。 情话又有，鬼话 又有。 好嘛，好，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多谢晒，多谢 Matthew。 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智慧，期待谁认同，成王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你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我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作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旁，你我要分开便 最好不要伤心回来。 林峰抢出嘅无伤大雅，阿表哥下次先播翻你嗰只爱是这样甜啊！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风骚爆人》，星期二年初四翻嚟我就会有牙牙学语学西班牙话。 坐在岸内如更改，但流露永远是爱。 廿七、廿一度气温，水温升到57%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送到生效。而家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咩啊？ 西班牙牙学语， 恭喜发财，新年快乐 ，Billy。 You do? Hola, soy Miguel. You do? You do? Soy Billy. You do? Soy Kowloon. Hola Kowloon. Hola Sara. Hola Miguel. 哇，恭喜发财啊！系啊系啊！新一年咧，我要恭祝咧，阿 Billy Sir， 我希望咧佢就身体健康，新年进步。 我祝阿 Billy Sir 咧就想嗰样得。嗰樣唔想嗰樣就唔使嗰樣嚇，係咪先？人生有啲嘢想要，有啲唔想要啊嘛。 我祝阿 Billy Sir 東城西班牙州， 好非常好啊！ 好正啊，就曬佢係咪？好啦，今日我哋要學啲乜嘢咧？就係同我哋嘅中國新年係有關嘅喎 ，Billy Sir。係 咁，我哋我諗要先要學點樣祝人哋新年快樂啊！ 要啊！ 咁呢個其實 教過嘅你 教過教過嚇，因為新年快樂就係新年快樂啊， 係 就唔分農曆年或者新新曆嘅，係所以我哋新曆嘅時候教過一次。 係啦係啦嚇，咁你哋記唔記得啊 ？Feliz Año Nuevo。 Feliz Año Nuevo。 系啊 ，Feliz Año Nuevo。 Nuevo，Feliz Año Nuevo。 Feliz Año Nuevo。 系啦， 咁不 过 咧就我哋可以加多一个字落去嘅，就系 describe 呢个系乜嘢新年嚟嘅。 中国新年。 中国新年。 中国新年。咁就 Feliz Año Nuevo Chino。 Chino。 Feliz Año Nuevo Chino。就系中国嘅新年快乐啊！吓，农历新年快乐。 农历新年快乐。 哦，几好喎呢个。咁今年真係龍年喎、 啊，龍年係啊， 係啊，龍年咁點講啊 ？Dragon，Dragon， 一樣個音 一樣， 係啊係啊， 啊真係㗎！ 我哋將呢個音變成西班牙音啊 ，Dragon，Dragon， 點 ？Dragon，Dragon，Dragon 個寫法係一樣嘅， 哦 ，Dragon， 全法一樣啦 ，Dragon 但係叫 Dragon，Dragon， 阿 公變咗阿公 ，Dragon，Dragon， 個 O 上邊加一撇 ，Feliz Año del Dragon。 Feliz Año del Dragón。 Del Dragón。 咁呢个系咩意思啊？呢个就 祝你龙 年 系咪啊？ 龙年，龙年快乐， 龙年快乐。 哦，龙年快乐。 我哋系 Año de， 即系 Año de， 系啦，即系边一个动物嘅年系嘛 ？Año del Dragón。 Feliz Año del Dragón。 Feliz Año de Dragón。 Dragón。Dragón。Dragón。好难 ，OK， 好啦，嗱，咁其实咧，因为每一年我都唔同噶嘛 ，Billy Sir， 咁啊，今年就系龙年啫，十二生肖，咁其他嗰啲你好唔 可唔可以教我哋啊？即系唔同嘅动物， 唔同嘅动物，好，我哋开始要学定等出年啊、后年啊，一路系啦，见到西班牙人都可以， 见到你都要识得讲啊嘛，系咪先？ 好， 冇错， 嚟咯， 系啊， 生肖。 哦，生肖生肖， 十二生肖，好，你真系俾我哋估啊？ 咁啊，系啦系啦，我讲即係證明你哋係會聽得明嘅。 好啊， 好， 第一個 講嗰啲我哋識嘅先。 識聽嘅就係 老虎啊，實識啦。 老虎 OK， Tigre。 吓 ，Tigre，Tigre。 喂，如果你就咁講，我唔係睇住個拼個字咧，我一定唔知你講咩。嗱，因為佢 Tigre 啦嚇，但係佢叫咩話 ？Tigre，Tigre，Tigre 係老虎 ，Tiger 咁解 ，Tigre，Tigre。 嘅啦， 真係完全唔同。 其實 Winnie the Pooh 咪有個 friend 嘅， 係啊， 其實個音 係啦， 係啦，其實個音都係差唔多。 佢讀 Tiga 嘛 ，Tiga 係啦，係啦 ，Tiga 係啦 ，Diggly 係啊 ，Diggly 就係老虎啦。OK， 好，我可唔可以話一個人好惡咧？想話佢係老虎乸噶？ 係咯，因為有啲人 西班牙有冇咁樣 好惡嘅女人叫老虎乸？ 有冇意思㗎？ 佢唔係話佢係老虎乸嘅，佢會話佢似老虎乸咯。 係似老虎乸咁點講？ 唔係都可以話老虎乸嘅。 係咯。 嗱加個沙喺後邊啦。 哦 ，Diglesa。 Diglesa。 Diglesa。 哦 ，Diglesa。 係啦。 Diglesa。 You。Diglesa。 OK。Diglesa。 係啦。 Diglesa。OK。好。 Diglesa。 好啦，老虎之外嘅話 ，Diglesa。 係啦 ，Digli。 Digli 好，下一個你俾我哋估嘅係， 我估嗰係咪老鼠啊 ？Ouija 嗰個係咪老鼠啊？ 不如你講個名，講個音，等我哋估下係乜嘢啊？ 好啊， 好啊， 好 啊， 好 ，Rata， 啊呢個就係 Rata 啦， 係啦， 即係老鼠啦 ，Rata， 係。跟住我見到你又有另外一個，係 啊係啊 ，Rata 啦 ，Rata 同 Rata 咧係兩個唔同嘅。不同的老鼠来的。 不同老鼠 如果 一个是主题公园那个。 如果你翻译呢 ,Rata 就是 Rat, 是吧 ,Rata 就好像很大隻那些。 Rat 就是 Mouse, 是吧。 哦是大小的问题啊。 它不同种咯。那些 Rat 好像是小小的。 咁即係如果你真係主題公園，我真係係 Radon 嘅咯喎，係因為佢係乜乜 mouse 啊嘛， 叫做 Radon Miguel。 哦 ，Radon Miguel，Mickey Mouse，Radon Miguel。 哦 ，Radon Miguel。 第一個就 Rada，Rada 係嘛 ？Rada， 係啦 ，Rada， 同埋嘅就係 Radon。 Radon Miguel， 好得意啊！呢個可愛。 Radon Miguel， 好呢個就係鼠年啦。OK， 好啦，學咗兩個之後，第三個咯，俾我哋估係 Serpiente。 Serpiente， 哇，睇唔到边个似 ，Serpiente，蛇 ，Serpiente，哦，蛇， 系真系蛇啊， 系啦， 哦，但系点串啊？边个字系啊 ？C U L E B R， 唔系 ，S E R P I E N T E，OK， 系啦，系咪 Serpiente，Serpiente，Serpiente， 呢个系咪真系四眼蛇？ 定系咩 ？Serpiente。 佢有冇指泛指邊只蛇啊？邊種蛇好過？總之就 係兩種都係蛇嘅嚇。嗱，另外嗰個就係叫 culebra。 culebra。 culebra。 culebra。 culebra。 culebra。serpiente。 都係解蛇啊嘛。culebra。 其實如果你讀 culebra 咧，通常就我諗係一般嘅蛇咯。如果你 serpiente 咧，我諗係毒蛇啊，同埋即係我諗 勁啲嗰啲， 係啦係啦，即係你見到好有威力嗰種嗰啲， 即係你會驚嗰種咯， 驚嗰種係啦係啦， 係 啦， 蛇攞嚟浸酒啊呢兩種， 如果浸酒嗰啲咧，通常咧 應該 係 蛇邊啲， 唔係就係會聽 culebra 咯 ，culebra 係啊 ，culebra，culebra， 譬如 sopa de culebra 咁啊 ，culebra，sopa de culebra 即係。蛇羹 啊， 蛇汤，蛇汤啊， 佢哋食唔食噶？如果系蛇肉，即系西班牙人食唔食？都有食。哦 ，OK， 佢咧 bra，culebra， 就唔会听讲 sopa de serpiente 咯， 因为蛇羹唔应该 suppose 有毒，系咪先 ？OK， 呢个好笑啊！如果你讲呢个，我真系冇得买。 讲完之后唔敢食， 系咪 ？OK， 好啦，射完之后嘅话，我哋跟住下一个啦。 好，咁就首先揾个你哋， 唔好咁深啊，不如 冇咁深啊， 我哋估到嘅应该。 OK， 嗱，讲个你哋嚟揾到听得明啊。 好啊 ，Buffalo，Buffalo， 牛。 Buffalo 咁解 ，OK， 系啦， 牛都种噶， 其实有好多种牛嘅， 系咪啊？ 嗱，Buffalo 就即系英文叫 Buffalo 啊，系好似只牛，不过又好似好多毛，系咪？ 水牛， 水牛， 嗱，水牛咧又有另一个名， 水牛又点啊？因为啲芝士好好味， 就水啊 ，Buffalo 咯， 水。因為西班牙文個音都係咁細嚇， 西班牙文定 客家話之類，夾埋客家夾埋客家嘅西班牙 mix咗西班牙文， 係啊，冇錯， 我真 係 聽到 㗎，係啊，我都聽到。 Buffalo， 唔係你哋講唔講到水啊？ 水講到， 水， 咁你可以讀到呢個字啦 ，bui bui， 係啦 ，bui bui 就係水牛。 啊，杯就係水牛，係 咪 B U E Y 嗰個？ 冇錯，杯 杯 水牛， 水牛。 OK， 杯。 嗱，咁跟住仲有兩個，一個叫做 Baga， Baga， Baga Baga 就是牛， 哦 okay、 就是最简单的牛。 哦、Baga 即系靠 日文冇讲 ，B A C A 系读 B 音嘅。 哦 ，Baga 系啦系啦，呢、 okay, 个唔系闹人嘅，呢、这个系 知道牛咁解啊， 系啦。嗱咁另外嗰就 Doro Doro 系啦，呢个都唔系日文， 系咯，点解咁似日文嘅嗬？ 不過個讀法係一樣嘅，多羅。咁多羅咧就係、是、你平時見人哋鬥牛嗰啲， 慢牛， 係啦，即黑掹掹嗰只有角嗰只，係啦， 即係角係尖嘅嗰只。係 啦， 係 啦， 知道知道。 多羅， 所以啲人就話 Año de la Vaca 或者 Año del Toro， 你好似牛。 唔係，即係牛年啊！ 哦， 即係 Año del Dragón 啊！咁我哋譬如 Año de la Vaca、Año del Toro，或者 Año del Buey 咁，其實佢咁樣講咧，有時個 message 會有啲唔同嘅。 嗯， 譬如你 Toro 咧係講緊惡嘅嘛， 係係 嗱 ，Vaca 就冇嘅 ，Vaca 就動物啦。不過如果譬如 Buey 通常係人哋喺邊度見到嘅咧？ 田 係啦，喺田，即係話 hard working， 係嘛？即係硬淨啦 ，hard working。 即係佢讚人哋話你真係好似水牛咁勤力啊！咁就用呢一個 Buey 係啦。系啦， 牛精 咧，牛精啊， 系啦， 都 系 即系脾 气 唔好啊， 咁 啊 多罗咯， 就多罗， 多罗咯，一定 系啦，冇错。 因为人哋有时 Vaca 咧，话人哋 Vaca， 嗱 Vaca 通常即系嗰啲， 系 啊，即系你系一只，你系一个 Vaca 咁 ，Arizona Vaca 咁，即系其实你嗱，如果唔系多罗嗰只牛，又唔系做嘢嗰只牛，咁剩翻嗰只系我嚟咩啊？我嚟 食， 我嚟食，或者我嚟企喺度食草咁啊？咁即系话你个人系好钝啊，好系啦系啦，好好即系好迟钝。 哇， 几 好喎！咁你即系其实你系啦，唔同嘅牛嘅话就可以话人哋唔同嘅嘢噶啦喎。 你唔 Vaca 你 又多羅， 你又多羅啦，你 九龍嘅多羅啊， 九龍多羅。 比如上 多羅定九龍。 新年嘅十二生肖嘅話，我哋就叫 Buffalo 啦，係嘛 ？Buffalo。 我就聽人哋講 way 多啲咯。 哦 ，way 係啊 ，way，OK。 嗯 ，way 或者多羅 ，way 或者多羅。 啊哈，即牛年，牛年就係用呢個。 係 啦，嗯，明嘅 多羅。好啦，老虎讲咗，牛讲咗，老鼠讲咗， 好嗱，大公就讲咗啦， 系咪又讲咗啦？ 大公， 好，仲有啲咩？ 睇下先， 蛇讲咗， 蛇讲咗， 系啦，蛇啦，老虎啦，牛啦，你都讲咗，老鼠都讲咗， 系，俾个你哋谂下啦， 嚟啊，惊嚟啊，讲 ，mono， 最似系 monkey 啊， 吓， 最似就 monkey 系嘛 ，M 字头啊嘛， 嗰三 个 字， 我估咋，我唔知啊，啱唔啱啊？唔啱， 啱。 啱啊！ 啱 啊！ 哦 ，mono 即系 monkey，M-O-N-O， 单声道喎，用英文计 系 mono，OK， 系啊 ，mono 就系 monkey， 嗯 ，Año del mono， 佢点讲啊 ？mono 就咁 mono， 就好似你头先个音乐嗰个 mono，OK，OK，monkey， 好， 咁 mono 有时我嚟形容啲细路啦。 马骝仔扎扎跳， 甩色马骝， 系啦，佢系啲马骝咁啊，送 monos 咁啊， 送 mono。 不过咧又有第二个解释，又可以话系 cute 喎。 哦， 唔知系咪因为有啲马骝又系好 cute 咁啊吓，咁啊，譬如话 es mono 咁啊 ，es muy mono， 即系话，即 系马骝仔咁样咁可爱。 系啦 ，OK， 即系呢一个系西班牙人会赞人嘅一个其中一个方法， 系 嘛？哦，即系你好 cute 就可以赞你做 ，OK， 好。 好，跟住下一个就conejo， conejo 羊 ，conejo 唔系羊啦 ，conejo 系咪 conej 嗰个 ，conej 嗰个嘛 ，conejo，conejo，conejo 系啦，个 J 好似英文个 H 音 ，conejo，conejo 呢个系咩咧 ？conejo 兔仔系啦。 嗯，系咪啊？ 兔仔啊！ 兔仔， 哦， 系啦。嗱，咁又有两种喎。嗱，个 Neko 系白兔仔啦 ，Liebre 咧系另外一种兔，就系跑嗰只。 嗯， 系啦。所以有时人哋就会嗌咗我哋嗱 ，Liebre 咧就系沙猛嗰只。 哦 ，OK， 好。 白兔就系个 Neko。 个 Neko。 个 Neko。 个 Neko。个 Neko。 个 Neko。 OK。 好，跟住下一个 Caballo。 Caballo。 Caballo 系咪 Caballo 啊？ 系啦系啦，香港好多嘅， 香港好多啊， 系啊， 狗啊， 礼拜三 哦，马 马 马 哦 ，Caballo，Caballo， 真系估唔到啊，完全唔知 Caballo 只马仔啦， 马仔系啦， 因为 LL 就系 Y 嘛， 系 Caballo，Caballo， 好 ，Caballo， 好，咁下一个诶 ，Gallo，Gallo， 即系 G A L L O 啊。 Gallo 系边个啊 ？G A G A G A L L O G A L L O Gallo Gallo 系咩咧？ 猪 妈 鸡 鸡啊 鸡啊， 唔知点解啲音好似 鸡肉， 广东话咁， 好似鸡肉， 鸡肉，鸡肉， 鸡肉， 系啊呢 个 鸡啊，鸡肉 ，OK， 好啊，鸡肉， 嗯， 系公鸡，呢个系公鸡， 我呢个系公鸡， 系啦，有另外一个就唔会用嘅，诶，鸡烟啊，鸡烟啊咧就系我嚟。出蛋嗰、那個 哦，生蛋 冇雞 係啊，冇雞 冇雞係啦，係啦， 係啦，係啦。好，加油好， 跟住好下一個 perro perro perro p p r r o 狗啦，依個係 狗係啦 perro。 哇，你好犀利喎！點解啲十二生肖咁勁嘅你？ 其實我 係 西班牙人， 得啦，我都知道你會講呢一句嘅啦。OK， 狗 perro，perro，perro，perro，OK， 狗 好，跟住咧就 cerdo。 Cerdo， cerdo， 点啊？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你讲 猪， 猪， 猪 ，OK， 啱唔啱啊？ 啱唔啱？ 咁嗱，我明啦，因为你个 notes 咧系跟住你嘅十二生肖，佢只不过因为识十二生肖，所以咧你讲咩噶咋？肯定系啊，咁你叻啊嘛？马系咩啊？ 点读啊？ 点读啊？马 ，come 咩啊 ？Caballo， 系 Caballo， 系个狗龙啊。OK， 嗱，cerdo 係豬啦，咁仲有 cavalli 就係野豬 啊 ，cavalli 哦， 咁野豬係生猛嗰只嘛 ，cavalli 係 啦 ，cavalli 係 cavalli， 記住 J 係好似 H 音咁 啊， 嚇，即係嚇蒙嗰個 cavalli， 老師有冇人會話啲人蠢係豬啊？會唔會啊？ 佢哋形容人 唔係喎，豬咧係講啲人核突喎。 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好的， 即是又肥又噁心那些，就好像 Cerdo 那樣。 哦， Cerdo 是的， 要學啊，如果你說 Cerdo Cerdo Cerdo 這樣， 你真的 是 Cerdo， 是的， Cerdo Cerdo 這樣，你很噁心， 真的很壞。 OK， Cerdo 好，跟著最後一個 是 Gabra Gabra Gabra Gabra 係啦，剩翻仲有邊只動物未 養 ？Gabra Gabra OK 嗱，咁 Gabra 又有兩種喎。嗱 ，Gabra 就係山羊 啊， 即係有角嗰只。 係 Oveja 咧就係嗰啲綿羊 哦，著冷衫嗰啲。 著冷衫係啦，咁其實我問過阿 Brian 嘅，佢係邊一隻羊？佢話佢係 Oveja。 嗯、 我話：咦，你唔係應該加拿咩？ 原來小人嘅就係 Oveja， 我俾下，我俾下，我俾下， 我俾下， 我俾下。 好，咁啊，今日哇，學曬啲生肖，大家可以嚇同啲外國人用呢一個西班牙話講。 我哋時間仲有幾多啊？ 差唔多啦， 係嘛？差唔多啦。 教教大家一句啊，最後一句啦。加拿咧，其實有一句嘅，嗱，你將佢變大就加布隆， 加布隆， 加布隆嚇，加布隆點解咧？有好有唔好嘅啊。嗱好嘅咧，即係話呢個人好勁、好厲害，夾窿，即係你做嘢做得好犀利咁夾窿嚇。另外一個咧就係好黑人憎，嚇，即係做啲好 黑人憎嘅嘢啦， 好黑人憎嘅嘢係啦，就夾窿嚇。咁睇下你同邊個講啦，同埋你用咩通，同埋咩環境啦。 啊， 我唔想學呢啲嘢，唔想學，係啊。因為點解我要問下啲時間咧？就因為聽日咧就情人節啦嘛。咁你諗下，你會覺得就係真係係咯。 咁啊，要學一句好重要嘅 啦。 I love you 就係 te amo， te amo， te amo。 好啦，記得同你自己愛嗰個人講 te amo 咯噃。今日多謝曬 ，Jennifer 多謝曬 ，Gracias， te amo。 夢想可飛得起，誰都不需嘆氣，陪你振作寫好那廿年傳記。想先有望能集气，梦想追梦，如像孩子手执粉彩，汇齐那天空，梦想与梦，目举面需烧一百个，放于心中。无论世路情人，曾碰上的兴奋，你再失去，只会浑浑沌沌。全部难行，你想即且前锋争，给你牵引命运命运。日日夜夜困在房，继续被动，差点叫自己跌入空洞。当天风筝如风，今天打开这天窗，有梦想与梦。 老友，你要睇下别墅，有你冇礼物嘅数，时时痛快嘅旅途。哦，你咪着怕你岁数，快去跳瀑布，人世嘅奥秘要你探望。 梦想最忙，如像孩子生出粉彩，攰滞那天空，梦想与梦，无惧年老烧一把火，心坎之中。无论世路成人，寻梦想的兴奋，你在失去只会浑浑沌沌，何时寸步难行，理想的且是风尘，给你牵引灵魂灵魂，你无信心，你分一份，想太过远要搭的士，司机笑两笑博只穿屎，我是蜜蜂， 喂呀呢就系祖儿咯。 梦想要梦啊！十二点二十九分，听个风骚范玲啊，翻嚟我哋新闻报告、交通消息，然之后开始我哋今日片段人间，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农历新年假期最后一日，在西九龙高铁站，大批市民和游客出入境。有从深圳回港的市民说，昨日到当地探朋友，去商场吃饭和看戏，消费几百元，认为物价水平和香港差不多。但是由于很多人已经回乡，过年气氛不及香港。有市民說拿幾日假和小朋友出發去深圳三日兩夜，計劃去古城和公園玩，認為當地消費水平只是略低於香港，主要考慮是香港太多人，想避開人潮而放假。有旅客就啟程返回內地，有人說曾經到中文大學給個仔感受校園氣氛，亦有人去長洲感受風俗，主要買藥膏、小食和漫畫周邊產品等。亦有一家七口首次來港玩五日四夜，花費大約50,000元，包括買手錶等。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近日每日有大約200內地團到港，是疫情前的大約三分之二。他又說初二入境的內地旅客明顯較初一多，認為煙花匯演等盛事活動有助吸引旅客。崔定邦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農曆新年期間整體酒店入住率有超過90%，部分較平價的酒店都爆滿，現時香港的主要吸引力仍然是食買玩，認為傳統節慶活動包括煙花匯演、夜市、舞火龍等都能夠吸引旅客來港。有賓館業界代表說，農曆新年期間賓館入住率有90%至95.5%，與疫情前差不多，但是價錢是疫情前的大約7折，入住旅客大約70%是內地客。美國白宮回應總統拜登競選團隊開設 TikTok 帳戶，強調政府對 TikTok 的政策不變。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說，限制在政府設備上使用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禁令依然有效。 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就话，佢对拜登竞选团队喺 TikTok 开户并不知情。作为白宫发言人，佢唔会同竞选团队就相关策略或安排进行沟通。拜登竞选团队喺当地星期日首次喺 TikTok 出片，外界认为系要争取年轻选民选票。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华纳忧虑拜登的做法影响国家安全，应该效法印度禁用 TikTok。 有共和党议员亦以国安为由批评拜登，中方指美方至今未能证明 TikTok 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美方应该停止在数据安全上散布虚假资讯，停止无理打压有关企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风势较大，下周初渐转潮湿，同埋有薄雾。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咧，首先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咁就系为咗配合香港许愿节，介乎排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之间一段林村乡公所路啦，今日都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警方会视乎现场嘅情况去实施临时嘅交通安排，驾车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咧，直到2月24号，九巴路线63R都系会提供来往大埔墟站至到林村许愿树嘅服务，小巴路线25K 亦都会提供来往太和站至到去林村许愿。树嘅特别班次，乘客亦都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为咗配合今日喺香港大球场举行嘅贺岁杯，由大约下昼嘅2:30开始，铜锣湾加路连山道、希慎道去湾仔方向，以及系利源山道咧，都系会因应实际情况去封闭部分嘅路段或者系部分嘅行车线噶。驾车人士请你留意住现场嘅指示，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 国剧830 家，我心我城， 根据迪安的小说《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魏、南音改编，以郑家三个堂子弟成长为故事主线，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为辅，讲述了家人彼此依靠、互为牵绊的故事。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2月19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好，我是 J 关心妍啦。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处嘅时候咧，就系、是、我最快活嘅时间啦。咁就真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Little love in every day， 恬静中彰显细腻，为这沉上的运气，我飞于地球另一边，几次聚散后。 又发现走到原点。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从天空到静悄街角，我再次看到每点真。从梳化到咖啡香，记载了每次快慰与黑暗。从恋痛恋爱，直至洞察入微，一呼一吸不忘记和谁的曾经，回忆零息，压力中平掉。若浓若淡，我明白。这沉上的运气，我飞于地球另一边，几次聚散后，幸福都不过如此。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从知己温馨的短信，到老拍档赞我勇敢。从陌生者的会心一笑，到得到小猫信任。从大节日礼物到简单心意，到开始珍惜念记。从微小痕迹看到奇迹，已经足够了。好奇让我重拾力气，容易为 好深，我希望我识读啦。我三年班啫嘛。根据史书记载，清朝乾隆皇帝曾经六次巡行江南，每次一般都要去扬州府、苏州府、杭州府等地，而每次都会趁住正月过年嘅时候南下噶。根据野史记载，其实乾隆仲有一次秘密南巡，哇衰公啊，秘密住佢嘅就系身边身怀绝技嘅小太监小玉子啊。佢哋几时出发，去咗边，做咗啲乜嘢，即刻娓娓道来。 哈哈哈哈，大张旗鼓贺新年，年丰年旺富财源。初此新春，全家阿福，四季来财最圆满啊！ 哇，好诗啊，好诗啊！皇上嘅床头诗，大年初四、果然系好文采。 大胆，叫咗你唔好叫我皇上啦！ 整整， 我行床拜老人嚟黐啦，咁点算？你咪麻烦啦，系咪先？咪得，小二叫我黄小二，唔系皇上，黄小二。 回小耳哥，南巡第一日嘅行程咧就 plan 好啦。嗱，首先咧就去欧洲贡品买呢个巧克力，即系 chocolate， 然后咧再买欧洲进贡名表劳动力，跟住咧就去参观呢个水晶制造工程，最后咧就探访呢个隐世名医，有在世华佗称号嘅神医陈奕迅。 哎，且慢，我哋微服出巡，唔系应该游山玩水品尝隐世美食嘅咩？啊！成啲睇察文静啫，可以而家变成购物鸭仔团啊，小玉。 诶，飞呀飞呀，啊，回品小耳哥啊，皆因咧我哋表面就 shopping， 实际上就系睇察文静，咁、样咧就会嚟得更真实、更贴地啊，小耳哥。 又、好似有啲道理吓、好好好，哇！点咧？我都要帮阿皇后买化妆片，仲要帮阿爱妃买新衫同埋嗰啲包包。好啦，就根据你嘅计划，我哋嘅行程就咁决定啦。 扎小耳哥，咁我哋出发。 吓，出发！早点都未食。咁快出发，好赶咩？ 哎呀，唔系啊，小姨哥，你有所不知啦。嗱，你知唔知民间咧就好多老百姓，包括啲蚁民啊、刁民啊，都系唔会空肚食早餐嘅。我哋今次其中一环系要体察民情嘛，小姨哥，唔好讲啦，我哋行啦。 咁饮杯热咖啡得唔得啊？ 梗系得啦。嗱，阵间咧我就带你食民间最流行嘅立食同埋自助餐啊。哎，行啦，行啦，行啦，行啦。 恭喜发财！ 嗱，我祝阿姑妈咧，你今年咧赚多啲，青春美丽，仲有最紧要就系钓到金龟婿、 肥强龟。我又估唔到你大一岁嘅把口，好似攞个椰子油咁样嘅，好甜先话咧。 梗系啦，我跟阿姑妈你搵食咁多年，我唔多唔少都学到啲伎俩噶。 系喎，喂，话时话，你个老友小玉子啊嘛？诶、哎，小丸子啊，小玉子系咪？系喂，今日咪大条水鱼嚟嘅， 冇咁大声啊！ 嘘咩啊？ 佢哋分分钟到噶、我哋去预备一下先，好冇？ 嗱，咁啊，定我哋搞啲乜嘢咁样？ 第一站就系巧克力， 即系咩 ？Chocolate。 王少义拜年啊！王少义嚟拜年啊！ 姑妈，水鱼到啦！ 我知道，知道，听到，听到，听到。 诶、少义哥到啦！诶、慢慢啊，请进，请进。 喂喂喂喂，呢度系咩地方？ 诶、恭喜发财！ 吓、少义哥啊， 讲洋文 咧？系啊，呢位系嚟自奥地利名牌巧克力奥多夫何家族第八代传人啊！你？奥多夫何娃娃娃小姐， 系系你好。 你咩咩娃娃，恭喜发财、啊， 恭喜发财， 我系娃娃小姐， 系黄少依哥，英文名 Little Two， 哦 Little Two， 系黄少依， 系咬人咬人， 系嗱少依哥少依哥 咩名？ 嗱民间咧就有个习俗。过年去人哋度拜年，主人攞嘢俾你食，要你拗银拗银咧，即系搵多啲钱。攞啦， 系咩？咁得意啊！好，咁我拗银啊吓，唔该系，唔系啊。 攞多啲啊！ 攞多啲，攞多啲。 小二哥系嘛？多谢你事啊！我祝小二哥新年进步，猪龙入水，恭喜恭喜！ 喂啊，小玉，佢问我攞利是，咁点啊？ 嗱，小二哥。你唔使望住我嘅，你封俾人哋嗰啲利是越大咧，即系代表你嚟紧成年嘅运气越好咯。 好，赏赐利是吓，赏赐利是。 哦，摸摸。 佢叫摸咩啊？ 摸摸。 做咩叫我摸嘅？ 小二哥，小二哥，摸摸咧。 摸摸啊，即系摸我。 多啲咁解。 哦，摸我。 即系添多啲利是嗱，正所谓天福天寿天喜庆嘅小二哥，摸摸啊！ 摸啦摸啦摸啦摸摸摸 吓。thank you, thank you, 系多谢水鱼哥吓， 点解叫我水鱼哥嘅？ 我 唔会晒啦，唔会晒啦，系啦，唔会晒。佢系话小耳哥，唔系水鱼哥， 水 你听错啦。嗰啲广东话就唔系咁好，佢客家人嚟嘅， 知道。 咁你唔好怪佢啦。你醒定啲啦，唔讲错嘢，我唔系下下帮你兜到噶，你唔好查我呢个 project 啦。 sorry 啊， 唔好讲咁多，嗱，表演时间到啦，请过嚟我哋呢个奥地利巧克力工厂品尝一下呢个娃娃小姐亲手为大家新鲜制作嘅欧洲正宗古早味巧克力 chocolate， 请鼓掌。 就咁嘅，江南地区近年兴起逢年过节啊，亲朋戚友之间就会互相送赠巧克力嘅，以表示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互相倾慕、互相中意，都系喜欢噶。 小二哥，你喉咙舒唔舒服啊？ 少少沙沙， 饮唔饮淡水啊？嗱，有气嘅十文钱，冇气嘅十二文钱，买两支送一支。 啊，小玉，你帮我搞掂啦吓。 系小二哥。唔该，十支武器嘅水啦、 啊。小华， 十支， 哎呀，四个人啫嘛，要十支咁多做咩？ 放心啦，而家做紧推广 promotion 啊、哦，买十支咧就送十支、啊，我哋饮唔晒，可以储起佢噶嘛。 Yes yes yes， 系啊，嗱，你睇我哋嘅水柜啊，嗱，你见到咧呢个写住咩啊？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 系啦 ，Peter the Great， 存咗十二支。你喺上面嗰格你睇唔睇到啊？系 Alexander Junior 个船噶，哇犀利！佢叫做亚历山大噶， 我唔知你讲紧边个噶， 系 咩又比个比又大咩？边个系大？ 你唔识噶啦，咁样啊，咪俾佢个女咯。 小二哥，小二哥，你想知亚历山大 Junior 个秘密小情人系边个啊嘛？你 subscribe 我哋呢个吉如娃娃嘅娱乐大爆爆频道，里面好多欧洲同埋满清王朝嘅秘密， 好劲 咁犀利。咁咧，其实啊，吉爷娃娃佢系边个嚟咧？ 吉爷娃娃正系小女子， 又系你。头先你叫咩咩娃噶？唔系呢个名噶。 我系青蛙。娃娃，所有你不知道 咩都系你。 吉爷娃娃只我个网名 嚟嘅。阿小玉子啊，咩叫网名啊？ 听都系啲小事闲事，唔需要知嘅。一阵间先讲俾你知咩叫网名。 冇问题，冇问题。吉爷娃娃，嗱，你头先咧就话有啲咩满清王朝嘅秘闻， 冇错。 我又想问你啊，有冇当今皇上啲八卦嘢，我嚟听下。 嘿，咁你又要 subscribe 嗰个吉爷娃娃？不唔紧要，我啲片未上去，我就讲俾你知好冇。 嗱， 梗系咁嘅，就知唔知道《延禧攻略》啊？《延禧攻略》有冇睇过啊？即系嗰个咧，魏璎珞啊，系啊，同埋呢一个乾隆嘅咧，你有咩警棍你唔知啊？ 大胆，人为 轻， 放枪， 小兵哥， 识路啊，识路啊，识 路！哇，吓死我！头先你无端端发脾气嘅，是迟是那时快，我已经还原咗100年前嘅奥地利古早味嘅巧克力咧，请品尝啊，识路唔好嬲咧，嘿！ 其实咩叫古早味我都唔知道，还原咗喺边啊？唔见嘅。 你就系呢粒咯， 咪系咯， 咁细粒嘅。 你识嘢啊？嗱，小二哥啦，由于咧中古时期嗰啲欧洲嘅女士好啊唔足嘅啊，但系佢啲衫就比较豪放，但系佢本人就好啊唔足。 咁点咧？ 所以佢哋都系品尝嘅方法咧，就系、是。唔足咁样含住喺里面嘅粒巧克力嘅。 嗱，小姨哥，小姨哥， 冇错， 你小心啲啊！ 你明 唔明？你唔好唞咁大气先啊！嗱，你快啲，快啲试下先。 哦，系 啊， 慢慢嚟， 系嘛，系 嘛，你你听我讲先，你攞翻粒巧克力出嚟先，我教你食啊！ 喂，唔系喂，我含 发，我睇到咧溶晒你啊！你快啲攞翻出嚟先啊！嗱，你先系放喺脷底，有脷底丸咁样， 系啦， 然后埋眼， 黑埋， 深呼吸， 黑埋左眼右眼啦、 啊，一齐合左眼先， 左眼先， 呼吸，有冇 feeling？ 有冇 feel？ 有冇 feel？ 嗰粒唔知咩古早味用过， 我用咗嗱，冇错。我就系要呢一种喺不知不觉间用咗嘅感觉啦。嗱，古时嘅欧洲人嘅真系好疯狂噶，听唔讲？威波红颜一笑，一笑倾城， 即系点啊？ 我都唔知道，小二哥，你请望过嚟。一笑倾城咧，就系 喂小二哥，喂唔好玩啦！喂小二哥，你咩事啊？面青口唇白，你唔好吓我啊！ 哥仔。你冇事啊？ 有啲反胃，救命！ 嗱，小二哥，呢啲就唔系叫反胃，呢叫做水土不服啫。嗱，肥强， 系 你快啲揾大夫嚟帮啊！小二哥把个脉啊！ 揾大夫， 哎， 即 即系揾边个啊？ 哎呀，你行开啦，仲使问咩？梗系揾隐世神医，有女李时珍之称嘅女李时珍啦、啊，转女李时珍。 唔记得你个名字啊，大夫啊，头先我感到咧目眩头晕，仲有少少呕呕地嘅 feel， 唔知系咪因为遇到风寒咧吓？ 你自己都讲晒啲病征啦，哎呀咁样啊，你诊埋症嘅话，你又何必嚟揾我把脉咧？先生，你请回。 飞呀飞呀， 哎唔系啊唔系 啊， 女神医 做乜嘢？ 请息怒啊！ 我讲嘅啫，阿女神医你救我，你救我，我惊我有事啊！ Okay， 我冇问题啊，你伸条脷俾我睇下。 咩？ 哇！哎、哇！啲脷汤，得你伸翻埋入去啊！系啦，又黄又厚啊！我哋俾只手我把个脉。 嗱 先生。平时你有冇踎低见头晕啊？眼瞓会打喊路咁样啊？你有冇想瞓？ 有啊有啊！我夜晚真系咧好易攰，好易眼瞓啊！咦、嗯、咦、嗯、喂，阿女神， 你望住我， 你好面善喎、啊。好似头先个吉野娃娃喎， 吉野娃娃，哎呀，冇啲咁嘅事，壮样啫，先生啊，你咯就唔好太惊小怪啊，你瞓上床啦，我帮你摸下你个下腹啊，我检查下你啲脾胃，我睇下有冇不适， 小心唔好乱摸啊，唔该意思，唔该意思。 嗱，肥强，我扎低一条数噶啦，包括咧有巧克力啦、十支水啦，仲有把诊啊、诊金啊、把脉嗰啲啦，正所谓三三得个九啦，三七系一十五啦，九九啊六十四啦，哎呀唔识计啦，总之晏之同你计翻条数啦吓。 放心，有肥强包你条命。长又长啊！ 原来皇上南巡咧，只系留一个月，如果我哋合作咧，我肯定令佢留半年，到时我哋。仲唔猪笼入水？ 到底呢一班乌合之众可唔可以喺皇帝身上得到好处呢？欲知故事发展，请听下回分解正事。 年初四呀、啊，年初四，自来水鱼食唔食？食唔食？ 自来水呀、啊，水鱼我爱食，真我爱食。食完不都唔咧，口水滴。口水滴滴， 到我嚟，阿同流合污啊，出晒力，出晒力，阿为人威狠，我哋凶狠，妒忌，阿凶狠，妒忌， 微服南巡啊，开心妒忌嘅，遇上美女就够晒激，够晒激，未知凶险啊在眼前，还望吉星高照啊，险中险域，逃出险域。 年初四啊，人人开心，心欢喜，心欢喜， 恭喜恭喜， 发大财！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伴百般好，唱全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变梦万里飞，让白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止。 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心将你梦，冬天的伤不知。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胸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天空万里飞。让白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或赤光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后事如何？留意下星期故事分解。 年初四，年初四， 好欢喜呀、啊！好欢喜， 天台灯就大家都发大财咧。 搵多啲呀、啊，搵多啲。好啦，睇到十点，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